以南、沙堤以南、海南到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沿岸海域。此外，预料一股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至明早抵达该区。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稍后达8级，海有大浪，后转非常大浪。汕尾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东北风6至7级，海有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和北部湾以南吹东北风5至6级，渐转7级，海有中至大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北风6至7级，东部达8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5级，汕头吹东南风1级，能见到19公里，澳门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到11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北风2级，能见到14公里。香港电台华南海域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报33,241点，升37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29点，跌15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01，日元133.53，瑞士法郎0.93，加元1.352，人民币6.969，英镑对美元1.203，欧元对美元1.064。澳元兑美元0.674，新西兰元兑美元0.62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3.48美元，卖出1,814.8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铝枪的枪铰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来，造成人命伤亡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窗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窗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扇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窗户。 早晨啊，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朝早嘅时间6:08，咁啊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0%嘅。今日咧就已经系2022年嘅12月28日，亦都系工作天嚟嘅。咁啊，希望大家都休息完啦，咁啊嚟到星期三嘅早上咧，可以咧就系尽情发挥你喺工作上面嘅力量。咁啊，都系发挥两日到嘅啫，两日半啦，可能有啲朋友30号都已经喺当日啊半日假咁样。咁啊唔紧要，咁啊都有。时间去到俾大家发挥嘅，12月28日星期三，农历12月初6嘅，咁希望各位听众喺今日仍然精精神神，15度嘅气温啦，咁又唔算系好寒冷嘅，咁所以希望大家仍然咧就系精精神神去到迎接今天咧工作同埋学习啦。 晨光每日一格。 有啲人会话到咧，唉，人咧年纪开始大啦，咁啊，对于人生嘅目标方向咧，就更加开始模糊啦。啊，唔同年龄，原来佢哋亦都可能对自己嘅憧憬，甚至乎将来咧，抱有不一样嘅态度。有啲人话20岁之前咧，就系对长大之后嘅世界充满住期望；25岁之前咧，咁啊，对事业同埋对未来咧，就继续都系充满期望。但系喺各种嘅现实情况消磨底下，生活嘅热情亦都越嚟越暗淡。你又系唔系有咁样嘅心态呢？其实需要咧，我哋经常警醒住自己，千祈唔好害怕，因为任何人咧，其实佢哋亦都可以拥有住喺唔同年龄上面嘅一个新嘅自己，用自己喜欢嘅方式咧，去到度过自己嘅一生。就是一个人呢表现出自己爱自己的方法。咁当然啦，亦都要对家人啦、对朋友、对你自己的工作呢，抱有一个负责任的态度。亦都唔好呢就成日諗住迎合别人，而勉强自己做一啲不喜欢嘅事情。因为咁样嘅你呢，唔係真正嘅快乐嘅。咁你今日会唔会喺你身边嗰度揾到你嘅亲爱宝贝，去到同你呢就係开心心度过今天嘅一日，亦都可以有充满住挑战嘅你，充满住期盼嘅心，热爱住呢个世界嘅力量呢，去到度过快乐嘅每一天。咁你嘅人生呢，似乎就相当正面啦。 匆匆的爱在现代，我没 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宝贝亲爱。Sayonara, Sayonara, 以为何心中总有情意在，你在我心头，像永远没变改，是我的我的。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我做紧乜嘢呢？准备四小时的节目内容，话你知天气变化，提醒你交通情况，供应无穷无尽正能量。你一起身就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或者你叫我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十五分啦。晨光 Coffee Time， 十五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1%啊，天气都好，冇咁干燥。结结报章嘅时间咧，咁啊见到喺早两日嘅时候啊，湾仔利东街咧就有啲小朋友嘅歌声，做咩咧？啊，原来伴随住嘅咧就系仲有夏威夷小吉他等等嘅配乐，即系 ukulele 啦。因为佢哋令到湾仔嘅街头咧就充满住节日嘅气氛。啊，原来呢个咧亦都系市区重建局嘅一个叫做市建童啊，小朋友嗰个小童嘅童啊。市建童乐社区乐团，咁啊同埋咧就系音乐儿童基金会咧就合作，咁啊俾25名嘅小朋友喺湾仔嘅利东街咧就作一个嘅音乐汇演嘅，并且咧就喺主题乐园嘅公开一个演出嗰度。咁啊乐团咧就期望喺呢个疫情复常之路上边参与更加多嘅实体表演，咁啊最终嘅目的系咩咧？好简单嘅啫，为市民咧带嚟更加多嘅欢笑。其实17名嘅市建同乐社区乐团嘅成员，以及咧就8名啊，音乐儿童基金会嘅成员啦，亦都系第一次啊吓，喺圣诞嘅假期当中啦，就喺湾仔嘅利东街参与一啲嘅音乐汇演噶。咁啊，用歌声啦就演出，譬如系 It's a Small World。咁啊，而前者嘅成员啊，更加咧就用呢个 ukulele 啦、吉他啦，同埋迷你电子琴咧就演奏一啲嘅歌曲嘅，多首咧都系同圣诞节非常之有关嘅作品。咁啊，为大家咧就带嚟咗好多咧就系节日嘅气氛。所以咧都几好啊吓。咁啊，佢哋咧就已经参与咧就系10几场嘅公开演出噶啦。咁啊由叫做咩音乐初歌啦，亦都变成咧就系乐团啊，一啲好似越嚟越有经验嘅人咁样，绝对系好事啊吓。嗱，今次嘅音乐汇演咧，因为原来佢哋前期嘅训练同埋彩排，咁啊遇上咧就系第五波嘅疫情，咁啊令到佢哋都个运作啊都几受影响噶。实体嘅音乐课同埋表演活动咧，需要改喺网上面进行。咁但系咧，咁多位嘅 member 就克服咗呢啲嘅难关，咁啊举行多场嘅线上音乐会，包括咧之前有一啲叫做咩啊，生命小战士合唱团，咁啊利用咧就同声同气，加上咧就系音乐，鼓励咧就系面对住逆境嘅生病嘅小童啦，以及咧就系医护人员为佢哋加油打气噶。啊！佢哋亦都咧曾經以視像嘅形式啦，今日探訪一啲唔同嘅處所，咁啊亦都咧有去到譬如護老院啊，甚至乎咧就進行網上團拜同埋演奏喎，咁啊所以咧佢哋都幾多元化，用音樂咧去到好好地感染大家嚇，相當之好啊嚇。即系你又有冇兴趣咧？去到多啲欣赏佢哋嘅活动啦。有嘅话咧，就要自己上网留意多啲啦。因为其实佢哋喺2018年咧10月嘅时候都已经开始咧就成立噶啦。咁啊，不断咧就训练一班咧就小朋友。咁希望咧就佢哋可以咧就喺社区上边啊，出更加多嘅正能量。咁啊，绝对系好事。咁啊，令到个社会嘅气氛咧可以更加快乐、更加开心咯。 让我画一个洞，走出。 早上嘅时候，一首嘅歌曲，佢系 Candy 孙嘅《在天空刮一个洞》。 晨光第一线，星期三，晨光成语百科。 十五度嘅气温啊，咁啊，今天咧就12月28号，咁可能大部分嘅朋友又要翻工啦。一齐睇睇古仔咯，喺战国嘅时期，咁啊，周王咧软弱无能，不过咧啊又野心勃勃，哇，好嘢、啊！即系知道自己冇才华，但系又谂我啊想要多啲，例如一统天下啦，哈哈哈咁样。佢咧就想攻打秦国，咁啊于是乎咧就去到借咩咧？就借高利贷啊？点解？因为国家咧就未必个个咁有钱嘅，有阵时国家都需要咧去到借钱嘅。好啦，咁啊都仲未交战啫，唉，佢咧就已经。觉得咧，哇！打仗都真系几危险下，其实都几惊噶。咁啊，有少少临阵退缩啦。啲士兵见到佢，哇！你借咗咁多钱，但系啲军费又贵，而家又好似想缩沙咁，到底搞咩咧？阿周王，佢咧竟然间啊，真系咧吓到撤兵。咁啊，大家都知啦。即系大地在我脚下，大家都想象得到咧。嗱，当年啊，秦兵系几咁劲啊！好啦，咁佢咧又要养住班士兵啦，但系同一时间咧又要撤下兵咁样，所以都唔系办法。于是乎，呢啲军费都用得相当之快啊！因为大家都应该即系如果有玩过嗰啲网上嗰啲 game 啊，玩《三国演义》嗰啲咧，你每次打完仗之后咧，咁啊攻陷咗人哋嘅城池。咁啊，又會得到啲財富嘅，可能個城有機會俾你啊。不過如果你話好窮嗰啲咧，就冇錢嘅。好啦，咁佢咧就當然係問好多個富翁啊、富豪咧，就借咗好多錢去到解決個軍費嘅問題啦。講到尾，佢始終咧都係喺當其時一個叫王啊，所以咧佢開聲咧總係會有人借俾佢嘅。咁但係咧，連埋嗰啲富豪啊，都會見到哇！佢都節節敗退， 都退得幾犀利，咁啊，於是乎咧都成為咗債主啦。咁啊，呢一班嘅富豪苦主啦，咁啊，亦都咧就去到周王嗰度咧就開始追佢啦，追佢咩咧？追佢還錢啊！咁啊，的而且確係有借有還，先至可以做到上等人噶嘛。咁啊，似乎周王咧就唔係好想做上等人啦。咁啊，佢咧就搞唔掂嗰一筆嘅錢。咁啊，佢每一次咧見到人啲富豪過嚟追數嘅時候啦，咁啊，佢咧就匿喺一座高台上面。於是乎咧，講下講下咁啊，匿咗喺上面啦，個台咁高，咁啊啲富豪自己又驚啦，咁啊，唉，算啦，冇辦法啦，啊，唯有唔追住啦。讲下讲下嘅时候咧，连埋班富豪都叫做咧呢个叫逃债台，即系避开啲债务嘅台。啊，债咧系指出咧就系欠别人嘅一啲嘅钱财，形容咧欠债好多啊。债台高筑呢一个嘅词咧，就系原来当其时咁耐以嚟都已经有个典故，去到今日咧都已经睇得到噶，佢哋到底点嚟啦？所以咧，我哋都系嗰句啊，有借有还先至系上等人。自己使几多咧，先至咧系用自己现有嘅钱啊，去到咧就系消费。咁如果唔系嘅话咧，就真系变咗债台高筑，咁就唔好啦。 垂头丧气，无人可指责你。猜想这次说法可会够适合当庭长眼心思。猜想几次只会不再介意补救也徒劳厌弃，遗留心慌遍地，还怎么敢追问？ 首作品嚟自谷子乔嘅《随意门》。十五度嘅气温吓，咁啊，听听六点半钟嘅新闻简报先。转头翻嚟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埋普通话台啊，继续联播时段。朝早有白元浩神光第一线啊，转头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郑康俊报道新闻。大规模冬季风暴持续影响美国，单在纽约州与寒流有关的死亡个案已增至大约30宗，主要在水牛城。全美死亡人数就在60人左右，各主要传媒的报道略有出入。州政府一名官员说，有居民被困在车内超过2日才获救，形容今次可能是他们一生中遇过最严重的风暴。气象专家警告，纽约州部分地区当地星期二会有超过20厘米降雪。总统拜登签署一份紧急声明，令联邦政府可向纽约州提供各项支援。新泽西州已向纽约州提供紧急服务，作为进一步援助。拜登在社交专业媒贴文慰问在圣诞假期周末失去至亲的人。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再次警告，乌克兰必须解除武装，否则会面对进一步军事行动。又指责基辅政府和西方国家火上加油，才令俄罗斯不得不出兵乌克兰。拉夫罗夫说，乌克兰必须消除自身对俄罗斯的任何军事威胁，否则俄军会解决这个问题。又说西方国家正助长乌克兰战争，目的是削弱俄罗斯。冲突的持续时间取决于乌克兰和美国，对方随时可以停止无谓反抗。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在社交专页说，俄罗斯要面对现实，又说不论是拉夫罗夫的恐吓、总动员、恐慌地寻找弹药，以及和其他国家签署秘密协议，对俄罗斯来说都是无补于事。强调乌克兰最终会将侵略者将所有被占领的土地赶走，亦会解除俄罗斯的武装。本港新增18,626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本地感染占17,636宗，输入个案990宗，再多53名患者死亡。第五波疫情至今共录得11,349宗死亡个案，现时公立急症医院内科病床整体住用率约为116%。53间安老及残疾人士院舍有感染个案，共呈报78名院友和16名员工确诊。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和元旦，大致天晴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早上寒冷。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点画呢幅画先最靓？我想幅画多啲绿色，佢想画个远啲嘅景，睇得更广阔。有啲人想预翻啲色彩俾未来，有啲人就想画多啲同世界嘅联系。善用每一笔，为香港画出亮丽前景。2023-24年度财政预算案公众咨询开始咗啦，去 budget.gov.hk 发表你嘅意见啦，一齐画个好景啦！ 老公，听日放工你嚟接我去做啲好紧要嘢，好唔好？ 好紧要嘅嘢？你 book 咗边间餐厅啊？ 净系挂住食。你知唔知电话卡实名登记已经开始咗？我哋要快啲去登记咯。 你用紧太空卡就要喺2023年2月23日前完成登记，否则之后就用唔到噶啦。我上咗台就唔使登记。个人用户除咗可以去电信商网页，又或者流动应用程式自己登记，亦可以亲自带埋身份证去自己所属嘅电信商门市，又或者18间指定邮局揾人帮你嘅。 咦，可以上网咁方便啊！咁咪可以悭翻啲时间去撑台脚咯。 有咩唔明可以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又或者上通讯办嘅网页睇睇。 真啦，白元浩打俾你。 早晨啦，各位听众，你哋好啊！咁啊，6:36，继续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啦，以及咧就系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可能好多嘅朋友仔咧都已经要吓翻工啦，翻学嘅唔使唔使咧吓，我唔知道，譬如小学嘅应该唔使嘅。中学咧就唔知需唔需要翻学啦吓，咁啊12月28日嘅，咁啊早上嘅时候咧都见到今日啊农历嘅12月初6，朝早啊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嘅，咁啊希望大家都唔好躲懒啊，快啲起身啦吓，早晨啊钟哥， 早晨啊小伯， 系啊嚟到今日嘅工作天啦，咁啊好似好多嘢都突然之间有感觉咧，重回正轨啊，即系大家都放完假。啊，叫做翻工就好似小休咁样，因为过两日又放假。 但系对于某部分人嚟讲咧，放完假咧，其实唔系重回正轨，放假先系重回正轨。 其实系 翻工咧，系简直系误入歧途添。 咁紧要，要到误入歧途， 即系唔应该翻工咁样，放假先至系啱嘅。 啱嘅，啱嘅。 但系对于我哋一众咧系冇假期、冇公众假期概念嘅人嚟讲咧。我哋完全冇呢个烦恼噶， 系啊系啊， 因为都系咁噶啦。我哋早两日已经开始做嘢啦， 系啊， 完全冇呢、這个即系调整心态嘅问题嘅， 从来冇放过假， 从来冇、啊，所以从来都冇话，哎呀要翻工啦，冇噶、啊，因为翻紧工咯已经， 系啊，一直都翻紧工，所以我哋系好努力尝试咧，去到角色扮演，即系代入听众嗰个嘅感觉，我哋。 某種程度上都是一件好事嚟嘅， 嚇係啊！ 即係我哋嘅生理時鐘咧、就好容易適應翻。有啲人咧一放假咧、或突然間個時間放嘅時間長啲、跟住翻工啦，或者點樣咧，跟住佢哋個生理時鐘會撈亂噶嘛。 哦， 哎呀，突然之間唔乖添，哎呀，唔知點算添，會攞攞亂，跟住令到自己突然間會早醒啊、夜瞓啊咁樣。咁、但係我哋係冇嘅，我哋好規律。 係啊，呢、這個真係。真係好規律啊！我哋 好規律，係啊， 因為我哋規律到我哋要夾 time bit 噶嘛，夾唔到就好大問題啊！ 係啊，所以我相信咧，我哋從事呢啲行業嘅朋友們啊，即係冇公眾假期嘅朋友們咧，喺我哋嘅日常作息啊調適裏邊咧，係幾健康嘅。 係啊，所以咧有陣時就算放假咧，我諗譬如唔單止淨係我哋，或者好多行業都係啦。其中嗰啲行業咧就係從事創作嘅行業嘅，咁佢哋都係可能叫接 project 咁樣去做啦。有工翻嘅時候嗰排就好忙，但係突然之間咧就好得閒，咁啊放唔放到咩聖誕節啊、拜年啊呢啲咧，佢哋就睇下佢哋自己手頭上會唔會有啲 project 係嗰陣時做啦。有得做嘅咪唔放咯。冇得做嘅，咁咪當係休息下，陪下屋企人啊，有呢啲心態。同埋咧，佢哋大家都係創作嘅時候咧，無時無刻，就算你嗰日喂你嗰日 hea 嘅，但你靈感一到嘅時候咧，哇， 好頭痕啊！ 好頭痕， 好頭痕， 係啊！即刻任何何時何地啊，你都要停低咧，將你突然之間靈光一閃嘅嘢咧，就抹翻低，唔係即係 好快脆啲橋都唔記得咗。 我試過好多次啊，譬如寫劇本又好，甚至乎咧，即係經常出現就我每日都寫九點半鐘、兩分鐘嘅稿噶嘛。諗到一個題目咧，而家真係要即刻寫低。我試過好多次咧，即係不如陣間先啦，不如陣間先啦，一陣間先咧，完全唔記得曬， 冇咗噶啦， 冇咗啦。咁所以真係要即刻寫低佢。 嗯。 咁有啲人會話：喂，你係咪老咗啊？以前都唔係咁嘅。 唔係，細個都係咁嘅喎，唔係 所以真的要即刻写低它。你当你想譬如想到一段稿整个内容是怎样铺排是怎样思路如何你真的要即刻这样记低晒它。就算如果现在没有时间话整篇稿写晒它。 是啊。 咁但是都要写低一些重点。 重点是。 我想写这些这些这些。寫低曬佢先，以防萬一。 係啊，你寫低咗嗰個重點咧，起碼你睇到啲 keyword 嗰啲重點嘅時候咧，你可以勾翻起你嗰啲回憶。 係啊， 係啊，冇十成你都中九成啊，好緊要啊呢個位。 最慘係點樣咧？你當你唔記得寫，你諗咗一個啊好啊呢、這個好啊可以講啊，應該點樣講啦？諗好曬，突然之間你唔有啲嘢做，你唔記得寫或者講唔切寫，放低咗，跟住你唔記得咗，但係之后呢你净系记得 有件咁嘅事， 你曾经谂过一啲嘢，记得有呢件事，但系你谂唔到个内容就系最痛苦嘅。 咦？呢啲咪就传说之中嘅你只系留低嘅系感情，但系忘记咗，即系失去咗嘅系嗰个回忆咯。 就系、是、啊！我记得我谂咗啲嘢嘅，我谂咗嘅，哎呀，谂咗啲咩咧？谂咗咩啊？我唔记得咗。哎呀，呢、這个就系最痛苦嘅状态。 系啊，即系好似咧，有阵时喺街见到人嘅、啊，我嗰人我识噶，我识我真系识噶，识咗好多年。 边个嚟嘅？ 记咗佢名。 所以有时候咧，最好系点样咧？ 吓， 连呢份感情都唔记得佢。 哦，咁紧要？ 唔记得，好过你即系谂起一啲又谂唔起另一啲。 吓，系啊， 完全唔记得晒。 有阵时咧，灵感嘅好奇怪嘅。即系有阵时候我都写下嘢咁样噶嘛，咁写嘅时候咧，我发觉咧灵感最好嘅时候，唔知点解冲凉，冲凉嘅时候咧，哇啲文字咧自己浮出嚟噶，但系最惨系咩咧？即系冲凉嘅时候好难 mark 低嘅，冲完凉之后好多时候我真系又唔记得咗， 系啊，咁 难搞啊！ 所以点解有防水电话嘅出现咧？就系俾你哋用啊， 系、哦、 有啲咩事冲凉都可以用。顶住先咁样， 似乎要换机喎。如果咁样个关键系， 好啦，大家一齐翻嚟讲下换咩机啊？ 好啊 ，OK， 拜拜。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梁荣忠。每朝六点，你想做乜嘢咧？继续瞓觉，冚埋张被，已经谂紧安排假期，限杯咖啡，准备翻工，拖住伴侣只手一齐出门口。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听住晨光第一线，我会陪住你。我是晨光第一线的梁永忠， 或者叫他忠哥都得。 晨光百科 六点四十二分啊，晨光百科。咁啊，最近咧，大家可能开咗好多唔同嘅party 啦，圣诞 party 又好啊，或者系纯粹一啲聚会都好，可能咧都有机会食下啲甜品，其中嘅甜品咧棉花糖。棉花糖咧，大家都知好犀利嘅，咁啊有啲一粒粒噶啦，有啲就攞住部机，噼咁咧就整咗好大个，好似一嚿云咁嘅棉花球出嚟嘅。咁嗰个咧，后者咧，我自己都觉得又好玩又好食噶。咁但系我就个技术就好差嘅，我次次咧都要拜托嗰啲店员啊，去到帮手整啊。如果唔系我整完出嚟嗰个咧，岩岩沉沉咁啊，人哋真系整得好靓噶。咁当然啦，如果你话主题乐园嗰个咧就仲厉害，机械人整。咁啊，整一个飞碟形状出嚟啊！好啦，有冇谂过，其实棉花糖点解会咁蓬松嘅咧？系因为乜嘢原因呢？系咪因为砂糖变到好似一条发丝咁幼？但又系啲乜嘢嘅原理可以令到佢咁样嘅咧？好啦，咁首先咧就要知道入面嘅秘密系啲乜嘢先。嗱，棉花糖咧就系由砂糖去到制成噶，之所以你会咁蓬松，系因为砂糖变得真系好似发丝一样咁幼啊吓。咁但喺过咗一段时间之后咧，蓬松嘅棉花糖亦都会因为咧砂糖嘅融化而再次咧黐埋一齐。所以咧有阵时话到，当你食呢个棉花糖嘅时候啦，初头整完个样好靓，好啦。但当你食第一啖嘅时候啦，可能已经沾染到一啲嘅水气、水分， 咁佢亦都會開始變到，喂、哎，好似一嚿嚿咯。就算你唔食佢啊，空氣入邊嘅水分你都發覺會令到佢開始萎縮噶。所以咧，整完出嚟咧，都係嗰句，盡快將佢食咗佢先。好啦，製造棉花糖嘅機器啊，嗰部好似旋轉嗰部機咁樣咧，嗱，中間大家都留意到開咗一個咧細細個嘅窿。咁呢個咧就係一個金屬管道咧喺度高速旋轉，咁啊喺金屬管道嗰度咧就倒入一啲砂糖嗰度就加熱嘅，砂糖咧就會慢慢融化，而變得咧就好似有啲黏黏地嘅感覺啦。好啦，跟住咧就係用離心力咯，融化咗嘅砂糖就會因為金屬管道嘅旋轉產生咧就係離心力啊。於是乎咧就會喺洞口嗰度咧，即係嗰個圓圈嘅洞口嗰度咧就飛出嚟啦。跟住呢，因为飞出嚟嘅时间原本是热㗎，咁但出到嚟嘅空气入面呢就一定係比入面为冻嘅，所以呢就冷却啦。好啦，佢喺瞬间突然嘩、冷却咗喎。突然间冷却咗嘅时候呢，就喺呢个时候就会变成呢就好似发丝一样。咁你呢就只要攞支棍仔呀、就将佢卷呀、卷咁样呢就可以变成咗一个非常之美味可爱嘅棉花糖啦。今日你又会唔会諗住食下呢一个嘅棉花糖呢吓、如果会嘅都几好啊，甜甜地带俾你快乐啊。唔知道呢一部棉花糖机入面即係旋转嘅时候会唔会形成一股又一股嘅气流呢？ 间6:49揾嚟 Cloud 云浩影。有佢嘅一首作品叫《氣流》啊。天气方面啊，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嘅气温19度，吹和缓至到清劲东北风。展望啊，本周余下时间以及咧就元旦，大致天晴以及咧都系干燥噶，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早上寒冷，而家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3%啊。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我哋嘅职场 KOL 啊，继续邀请到咧就系精神健康级嘅导师注册社工 Circle。 早晨，各位，圣诞快乐！ 圣诞快乐，你又好啦，嗱，都叫圣诞节啦。 系啊，我送咗圣诞礼物俾你咯，朱古力咯。 就系、 是、早几集有讲噶嘛， 我以为就系一份心意添， 心意就不嬲都有噶啦。 哦，系啊，圣诞节咁，我哋今日。即系圣诞节，大家冇压力啊？会唔会啊？会唔会噶？都有嘅。 唔知啊，会唔会有啲放假症候群咁样啊？咁我今日就唔讲咁多道理啦。咁但系因为咧维持自己，即系点样懂得去休息咧、 嗯， 都系令我哋可以更加强壮去面对压力。 紧要啊呢、這个， 系啊。咁所以咧，今日我想讲放空。 放空，简单啦、 啊。系啊， 擘大只眼乜都唔做。 咁又唔係啊，咁你咪一住嘢咁樣呢、啊、不過我今日 suggest 有十個項目。 放空都有十個項目、 啊、 你講到 係 啊。好嘢喎，不愧為講師喎。 咁因為呢嗱而家好早啦，既然即係大家喺空氣中有緣相遇嘅話呢，咁、啊、可以即係諗下今日 啦，係咪 ?plan 下今日要做啲乜嘢 ,okay? 我就今晚約咗朋友開 party 嘅。咁所以呢就唔緊要、哎、無論今日好聽日好返一日工。都是兩個 weekend， 即是有兩天放假都可以考慮一下、 啊、 OK， 咁好啦，點解我會咁樣想大家放空呢、嗯、即係試下喺而家咁樣即係好多資訊嗰個 放空好容易放下瞓著咗。 放低唔係即係等你自己有一個 relax 啊，即係抽離一下呢，即係你有冇試過一日唔睇冇一日啦，應該都唔得㗎啦。6個鐘兩個鐘 唔睇新聞， 唔睇完全唔睇擺低。 有， 我谂你行山系 OK 嘅、啊，我都有今日即系有十样项目可以 suggest。 熄咗阵脚，其实你可以熄咗。 我直情咧系熄咗嗰个接收嗰、那个上网嗰、那个， 即系 flight mode 系啦。咁当然如果佢哋有紧要嘢咧，可以打电话，啊、即系会响嘅、 啊。 但系完全咧接收唔到信息。 系啊，而家啲电话咧好叻噶，你可以拣。佢一樣係有 function， 但係你可以揀佢有啲咩 function disable 咗佢、嗯，即係佢廢咗佢冇功。 我都已經有㗎啦，咁但係你完全如果係唔上到網咧，淨係其實得翻打出同打入電話，啊、即係翻去 最原始呢 幾多年代咧？90年代， 八十， 即係你仲即係啱啱有電話。其實佢真係一個電話嚟嘅， 係啊！而家其實我哋呢個叫做流動裝置嚟㗎啦，係 啦、 啊， 流動裝置。咁、啊、但係我就想你哋真係放低、啊，今日真係放空，你可以拎個電話，即係仍然可以有人打入打出，但係所有其他嗰啲資訊咧，就呢幾個鐘頭咧，就暫時擺低先， 擺低佢， 唔好睇，因為真係有陣時會控制唔到。 第一個難關啦， 好啦， 第一個難關，我問咗你先， 係點啊？ 我放唔低咁點？ 我覺得冇嘅，你事在人為嘅。 即係有啲人咧會覺得我真係唔得，我擺低咗之後咧，我有手機離開恐懼症啊。 應該放低幾耐？咁你就自己可以慢慢習慣一下啦。 嗯、 即係如果真係好，我先排除咗係因為工作嘅關係。嗱、 啊， 我覺得有啲好緊要嗰啲，無論醫生嗰啲係 call， 我唔知仲有冇 call 機啊？ 有，仲有。 係啦，咁。都唔關事啫，即係如果咁 urgent 嘅話，咁、 啊、 應該都唔關個電話事啦、 嗯。 或者我會講低聲就話，我而家會呢一個鐘頭會做呢樣嘢，我會聽唔到電話， 嗯、 我會接收唔到任何嘢。 咁 咪俾咗個預備自己嘛。好啦，咁我而家第一個 suggest 大家咧，可以放空咧去睇一場戲。睇、 嗯、 一場戲幾耐啊？都 係 120几分钟咯， 長咁2个几钟咯。 係啊，即係嗰啲紀錄片再長啲，咪3个零钟。 除非你之前唔知美國試過開翻一次過睇翻曬咁多套 Marvel 嗰啲咧， 咁呢、這個呢、這個唔係一個正常啊， 呢、 這 個唔係正常啦。 咁但係我當你係一套嗱港產片咧，咁啊通常都120几至130几分钟咯。咁、 啊、你當2个钟咯。 咁樣去對待自己都好好、啊。 入去食下泡谷啊， 今日26号俾自己放空。 睇戲都叫放空放空嘅咩？睇戲。 你抽離咗唔好嗰啲資料啊，即係其他嘢啊，你去集中淨係做嗰樣嘢。 係、 啊。咁你其實咧、 哦， 我之前 即係集中做一樣嘢都叫做放空。 係、啊、 我集中一樣嘢，我去打 boxing， 都 好激烈嘅，但係都係放空。 都可以啊，因為其實講緊我哋成日咧都想你去，即係我哋可以學習去抽離一下。 因為我哋依家太多太多唔同嘅嘢去影響我哋啊！我上次講過啦，我哋係咪真正可以休息咧？我連我嗰種空虛感係令我咧點都翻到屋企咧冇嘢都開著電視啊，有啲聲音喺度 run 住咁樣咧，但其實係你個人都係唔能夠休息嘅。咁所以你睇下你自己想點樣啦。 嗯， 可能有啲人一年都未睇過一套戲你明唔明啊？ 我明白， 我見到你嘅眼神有啲 唔係，我都係我真係諗，死同外咪嗰個一年都冇睇過套，我都有幾套， 你都有啊， 我都有，都有。 咁即係如果你真係好 enjoy 睇戲，而因為各種原因，咁我今日可以嚟其中一個放空嘅活動咧，就係、是、去睇一場戲啦。 嗯， 尤其是聖誕嗰啲戲，應該都係 nature 一啲嘅、 啊，自己喜歡嘅， 或者第時嚟緊新年嗰啲賀歲片咁樣啦、啊。第二咧就係、是、你放空可以睇一本書， 嗯， 你完全去咧投入喺嗰個書嘅嗰個世界裏邊。 嗯， 我諗呢個都對於都市人嚟講都幾大嘅。挑戰嚟嘅，即係如果要放空去睇一本書， 唔係我諗咧，而家都市人咧，其中一樣嘢就係當你諗住去睇本書啦，你真係攞翻本書出嚟，因為如果你係諗住用電話去睇書嘅話咧，算啦。 你講得啱啦， 即係你咁多嘢彈出嚟，你撳下撳下，你又唔知走咗邊。 咁當然有啲專係睇書嘅平板啦， 係 啦，咁但係我都。建議大家都同阿小白講嘅，即係攞一本實體書 去睇下，爭好遠㗎。 唔係話你一日要睇曬成本書啊，即係你揀一個章節、都可以。最重要係你投入去做嗰樣。 係啊係啊，我承認。譬如我睇金融嘅，因為我其實成 set 齊曬嘛，係書嚟嘅，睇、得好開心。到我睇楚留香嘅時候咧，我睇呢一個嘅電話嘅，睇得好窒下窒下 啊。好啦，咁咧跟住畫一幅畫。我咧就成日都做噶，即系我会抽半个钟咧去 画画 ，cut 晒所有嘢咧，我就净系去，即系我画画唔叻嘅。 我咁啱嘅， 系啊， 我画画都好渣 噶。咁但系因为之前我咪话学过蝉绕嗰啲啦，画一啲蝉绕。 我知道啊，系啊，系啊。 咁我就会对住一啲图案啊，尝试喺嗰个无论系曼陀羅啦，或者一個磚啦，四方形嘅卡仔咧去畫啊、 嗯。 其實咧，無論係半個鐘都好啦，你已經好舒暢嗰件事。甚至乎有啲人畫畫叻啲，去油畫都好啦，即係可以去試下。 畫畫咧，其實唔係淨係睇，即係一幅靚嘅油畫，唔係淨係睇佢嗰個嘅叫做筆順啊，佢工架。 係你享受嘅過程。 同埋係啦，同埋睇嗰幅畫咧，個畫家背後嗰種嘅心情。 嗯。 幾高層次， 咁我就想你 enjoy 一下畫嘅過程啫，呢、這個就之後再研究啦、 嗯。 好啦，咁我快啲再講啦。你可以，我之前有講過話可以、做一啲冥想啊，呼吸嘅冥想啊，行散步嘅冥想啊，咁、都係一個俾自己放空啦。呢、這個比較真係可以放空一啲啊、 嗯， 因為你集中喺呼吸嗰度咧，你係抽離曬所有，淨係喺呼吸。 嗯， 咁咧煮一餐飯。 煮一餐飯都係， 係啦，我今晚就會煮一餐飯啊，同朋友咁呢個我希望我都係放空一下，即係好享受去整嗰個叉燒。 得嘅，得嘅。 咁做運動啦， 我都覺得你整叉燒。 係啊，我哋都會做運動啦。會可以去一家你好耐好想去嘅咖啡室或者餐廳啦。今日假期嘗試去揾下啦，揾、一個朋友出嚟傾下偈啦。呢、這個咧我都覺得可以 suggest 大家去做。你小白，你幾耐冇去睇日出或者日落啊？ 都唔係好耐嘅。 幾耐啊？ 最近有陣時收工收得。硬咗少少嘅， 唔係嗰啲啊，唔係嗰啲啊，專登去。我咧早幾個星期啦，咁我就真係專登去咗。 日出你秋天嘅時候睇得多啲啊，因為翻工嘅時候咧，嗰排咁啱就係、 我知道你一出門口去住個方向就係日出㗎啦、 就是。日出啦， 我明白。 而家唔得，而家翻工嘅時候都仲係天黑。 但我真係好想 invite 大家咧，係真係去譬如我Circle 之前早幾個禮拜就同朋友咧去專登去咗大澳、行山，跟住咧去到大澳近一個舊警署嗰個位咧係海。對住係一望無際海嘅、你差唔多嘅啦，行到過去咧就睇到日落。那個日落真係好靚，因為係水平線喺、香港有幾難可以揾到一個水平線嘅位置，你望到日落啊！ 大美督 係大美督有係啊，知道咁譬如我大澳啦， 大澳啦， 塔門啦， 塔門係啊， 南丫島其實都係一啲好好嘅 suggestion 咧，可以俾大家今日可以去諗下放空嘅地方去睇日落。 嗯。 而家日出應該過咗啦，咁咧就去離島一趟行下， 嚟係啱啱 咁就係我今日俾大家嘅十個放空 諗起咧，都已經個人放空曬。 總之離開一下啦 ，relax 啦， 將佢吸收一下一啲陽光。 好，唔該曬 ，Cycle， 拜拜。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白元浩。 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 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晨光百科，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之116，53间安老及残疾人士院舍有感染个案，共呈报78名院友和16名员工确诊。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为华南沿岸带来大致晴朗的天气。此外，华中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季候风补充会在今晚至明早抵达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和元旦大致天晴及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早上寒冷。现在气温是1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第33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已圆满结束，得奖名单包括最受欢迎男歌手铜奖 The Weeknd。银奖 Harry Styles， 金奖 Ed Sheeran， 最受欢迎女歌手铜奖 Selena Gomez， 银奖 Adele， 金奖 Taylor Swift， 最受欢迎乐队或组合铜奖 BTS， 银奖 Maroon 5， 金奖 Coldplay。 香港电台国际流行音乐大奖，明年再见。 铁路和主要干道联系市区和新发展区，紧扣经济民生。为了配合未来发展和物流需要，政府已开展跨越2030年的铁路及主要干道策略性研究，构建香港未来的大型基建蓝图。欢迎你在23年3月31号或之前就建议项目提出意见。详情请浏览 rmr2030plus.hk。 不少孕妇经历过流产、胎儿夭折的伤痛，政府着力改善处理流产胎儿的流程，社福团体亦为失胎父母提供支援。这些措施是否可以抚平失胎父母的创伤呢？电视节目《铿锵集资爱仍在》，星期四晚7:30，港台电视31。 我点知道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 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07嘅时间啊，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咁啊都先提提听众啊，出边1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4%。晨光交通天文台啦啊，咁啊今日咧又唔使主持，又系我啊，交通特派员又系我，系啊 ，Didi 喺度，因为 早晨已经犀利喎，小白做埋我嗰份喎、 啊，你都唔知道一做埋你嗰份咧，就知道平时 Didi 啊几咁厉害啊，哇真系啊，只眼睄一睄已经揾到晒啲交通消息啊，我咧就真系要去呢度。破嗰度揾咁样，厉害啊！你好厉害！ 我哋专业系做交通，你专业系做节目噶嘛？你都系赖下嘅啫，交通系咪 唔系噶，我谂住样样都专业噶。 咁又我觉得又贪心少少，因为样样都专业。 贪心系人类搏杀嘅原动力。 我又唔認同啊！嗱，呢個人睇法咯，我就唔係好貪心。我覺得每一個人咧，應該係某啲嘢有專業嘅，係咪先？所以就好難話涉獵到嘅。但係樣樣都識咧，係你嘅強項，所以你咩都知道就係好響呢樣嘢。 有個成語叫唔鼠學技。 即系点啊？ 即系吴鼠咧，又识飞，又识爬，又识跑啦，但系样样都唔好咯。 都唔系啊，识啲都好啊，唔好过唔识啊，系咪先？ 识少少，好识少少，好 唔紧要。今日晨光咧，知多啲嘢嘅。 啱啊啱啊，呢个就啱啦。咁啊，而家听阿 Didi 先可以讲下咧，就系出边嘅交通情况先。 嗯，咁而家交通情况非常之好，你都知啦，放紧假又咁多人去咗旅行啦。咁啊，所以路面交通咧就全部都正常，包括系所有隧道啦，同埋路面嘅。咁都要提一提大家有啲封路啦。咁即系讲翻呢个维园嘅公展会啦，今日下昼四点钟啊，至到中午十二点钟啦，都系啦，东角道同埋部分嘅洛克道同埋几利佐治街咧，都系划为行人专用区嘅。咁另外咧，提一提大家，九龙区有个道路工程啦，油塘嘅高辉道，由于有渠务工程啊，油塘嘅高辉道去翻东元街方向，近住宝城工业大厦对出慢线咧就封闭嘅，咁大家经过要小心啦。咁相信假期都好多道路工程噶。 系啊，咁啊，所以大家都留意住啊路面嘅情况啊。咁啊，之前有啲譬如道路工程嘅时候咧，整好咗啦，啊条路真系靓晒。咁啊，行车人士咧，即系经过嘅时候，都有一个字就系咩啊？爽啊！ 冇错，先苦后甜咯。蹬完之后，哇，原来咁爽啊！ 系啊，真系即系铺翻靓条路咧，大家行嘅时候又安全啦，又舒服啊吓。 冇错，咁但系咧，我啱啱收到一个交通消息啊，同大家讲先。咁啊，就系由于有突发事件啊，中环同湾仔绕道隧道北角方向龙和道入口需要封闭。咦，啱啱收到嘅最新消息啊！我再讲一次啦，就系由于受突发事件影响啦。中环同埋湾仔绕道隧道去北角方向龙和道嘅入口暂时封闭嘅，咁啊大家留意翻啦，即系话呢一个入口唔入得噶，咁啊可以改行其他道路咁样啦。 咁大家留意住即系现场嘅一啲交通标示啦吓。 不过咁早就未有挤塞嘅，咁但系你封咗路，你都要改路行啦。 咁大家留意住啦吓。 我想讲啊，小白，你分享一下我呢四日假期咧，发生嘅事同埋去咗边度啊？ 哦，好啊，好啊。 你知我啦，同你讲过啦，一到假期咧，我老公啊头痛啊，佢因为我一个唔中意喺屋企人啊，要周围谂节目嘅人啊，咁啊24号 平安夜。拍拖嘅感觉嘛， 享受拍拖同埋好享受不在家嘅感觉， 系 我自己啫，其他人就唔系，我相信。咁不过咁，我24号都有翻工噶，你有冇听咧？ 24号 平安夜12月， 我冇喎。 咁我又翻工嘅，咁我嗰日翻工咧，放工都夜啦，你知啦，翻咗十几个钟头啦，咁所以放工咧就冇出街，就喺屋企定系打边炉啦，同埋啲亲戚朋友平安夜就喺屋企庆祝啦。好啦。咦，啱啱就收到最新嘅消息， 系、哦、先讲咗先。 个同事讲我听，解封咗啊，非常之好啊，真系唔该晒个同事俾啲嘢消息我啦。就系、是、解封咗头先讲嘅突发事件咧，中环同湾仔绕道隧道北角方向嘅龙和道入口啱啱解封， 哦，又解封咗啦。 大家可以行翻，系咯，可能头先有少少事故啦。总之而家龙和道嘅入口系解封嘅，咁大家留意翻啦。 好，继续路路畅通。 咁啊，讲到系路路畅通最开心啦，大家。咁啊，24号咧就系喺屋企啦，就系、是、打边炉啦吓，成班咁啊亲戚朋友咁打咗边炉啦。咁啊，25号咧就放假去咗咩咧？最紧要去咗张南隧道。 哦，你去咗啦？ 抌翻转先， 重点嚟啦、 啊，真系几好、啊，环境唔错、啊，咁啊都见到好多。人踩單車， 好快就已經可以去到中間路嗰邊啊嘛！ 係 啊，非常之好咯，咁同埋真係幾靚嘅，嗰對翼都幾得意。 係 啊，你嗰日係直頭見到好多人踩單車添啊！ 係啊，我車經過嗰時見到啲人喺度踩單車咯。係、啊， 有冇見到行人行過嗰條橋啊？除咗單車之外， 啊，sorry， 應該唔係咁講，我架車。經過嗰時唔係見到好多人踩單車，係見到好多行人行啊！ 哦， 見到好多行人行、啊。 因為嗰條橋咧，佢又可以單車又可以行人。 係啊，見到好多行人啫，單車就應該其實唔係見到，但係見到之前之後嘅，即係上橋嗰度咧，話好多單車停喺度。 嗯， 係因為假期啦。咁、真係 影相啊！啲可能單車有喺個橋嗱橋中間咧、就唔係話影得好靚嘅，但係反而咧條橋嘅前後咧。你拍低架車就可以影到成條橋啦，那個位影相靚啊！ 係啊，我就冇去影相啦，揸住車當然啦，我老公咁。但係一個問題就真係唔錯，起碼可以疏導到啲交通，同埋條橋都起得好靚。 係啊， 對我哋香港嚟講都係一個光榮啊！ 啱啊，啱啊！你見而家譬如將軍澳嗰邊嘅交通真係大大舒緩咗呢條橋嘅公路啊！ 直情係啦，朝早嗰陣時都講啦，哇！塞到去環保大道迴旋處，你真係幾憤怒嘅。係 啊， 咁啊好咯，最好開多條啦，係咪先？好似以前咁樣，以前由沙田出嚟得一條私隧啫嘛，後屘又開埋城門隧道。 啦，开埋大老山隧道，有三条隧道分流啦。 而家咧普遍啦，可能晏少少或者系平时嘅上学上班日子咧，都会我自己记得，譬如沙田嗰边啦，多数都系譬如新城市一带啦，咁又有啲车龙啦，咁马场一带又会有车龙啦。所以如果好似 Diddy 所讲啊。即係既然新界嘅人口越嚟越多咧，再多唔同嘅方法又出翻九龍嘅話咧，咁可能又可以舒緩翻呢條港道。 冇錯啦，當然當中佢要起嗰陣時咧，啲修路或者封路咧，會帶嚟大家好多不便嘅，係咪先？咁你知啦，一封嘅地方嘅話要，要 一定 建築係啦，咁但係先都係嗰句先苦後甜咯，咁即係之後大家受惠啊嘛，係咪先？好似將南隧道起嗰陣時，你知啦，下下東隧入口都話近油麗村嗰度封咗慢線俾佢哋做工程嘅，咁啊次次影響到東隧都塞車比較塞㗎，咁但係冇辦法啦，你整完之後而家咪幾爽？ 係啊，例如馬鞍山嗰邊西沙路啦，咁而家都係有好多工程喺度啊，先苦後甜 係啊，大家咁話啦，大家都咁樣諗就最好啦。咁好啦，佢睇完將南隧道之後咧，諗下咦下晝有乜時間咧？咁啊去咗。走咗去九龍灣某個大型商場度啦，今日真係好笑啦！去到大型商場度，哇，真係假期真係假期啊，冇錯嘅。咁啊，好多車排到入去停車場啦。 啱啊，應該係啊。 咁好啦，咁我老公就話：，誒，假期啊嘛，使乜排去停車場啫？泊喺附近啦，去行啦。但你知我一個非常之守法嘅， 係啊， 同埋我要勸佢，即係你冇聽神光，亦都冇聽我哋交通，梗係唔可以做呢啲嘢啦。話口未完，佢同我有少少拗撬啦嚇。佢話：，你即係話我，你真係唔聽我講嘅，點會啫？哇！你真系唔好咁天真啦、啊。好啦，话口未完，佢同我妈咪，因为我哋去系我同我先生同我妈咪三个去噶嘛。咁咧一落车，我妈咪要去洗手间啦，咁佢去洗手间啱啦。咁我就话：，对唔住，我唔会离开架车嘅。因为危险，我惊你有警察抄牌。你知啦，我哋香港嘅警队效率系好高噶嘛。 系啊， 系咪先？咁同埋你自己都唔应该犯法啦。咁我不如咁啦，我你泊埋一边咧，而唔排队入停车场。我寧願唔去嘅啫，咁後屘又冇辦法啦。我你知我有時某啲位都幾堅持啊嘛。咁跟住佢就同我先媽咪去洗手間啦。哇！真係一落車去咗幾分鐘啊，即刻咧有架警車咧駛咗嚟啦。因為其實我哋都唔係停喺好靠住嗰個大型商場㗎，喺嗰啲附近嗰啲街仔嘅啫。佢街仔咁靜唔怕啦，真係唔怕就唔好講唔怕。 係啊， 即刻咧有架警車就落咗車啦，即刻抄牌啦，跟住走埋嚟啦。佢就好想買我太太啫，小姐幾開心啊！嗌我小姐一把年紀，小姐你洗開架車咯咁講，我對唔住啊！我話因為我先生同我媽媽去洗手間，我好快脆翻嚟噶啦，我哋即刻會洗走噶啦咁講。哇！跟住我幾開心啊！你知我開心乜嘢？嗰刻就我引證都冇俾 贏咗啊！ 贏咗， 係啊！ 你仲同我拗啊？街仔冇人抄牌，你真係唔好傻啦！ 係啊，所以而家咧即係都奉勸各位嘅司機大哥啊咁任何嘅位置咧係即係唔好諗住擺架車喺度就叫。得過且過，而家咧即係警察嘅執法咧，其實係都，我覺得係交通上面都係嚴咗嘅。 係啊，因為你阻住啲其他嘅地方。 咁見到佢哋成日都，譬如報章引述翻啦，咁佢哋都話警察又有咩行動，咁就喺邊一區邊一區咧就會好努力咧就打擊一啲違例泊車嘅，咁啊嚴重阻塞嘅咧即刻拖走嘅。 係啊，直情會拖走添。 係啊， 咁所以嗱引證咗，咁後屘到最後佢當然唔夠我拗啦，見到咁樣就乖乖地排隊咯，咁排咗幾個字啫，咁排咗幾個字駛入去停車場，咁啊行咗個商場都行咗個一兩個鐘頭啊，咁啊食埋飯咁啊 OK， 咁過咗晚好開心啦， 咁啊好 啦，就過廿五啦，好啦，咁啊講廿六咯，哇經典啦，廿六號你記唔記得啊？嗰陣時好開心啦，喺神光咧就係報道依一個特別嘅地方，成日介紹嘅，去依一個西貢嘅焦坑獅子自然教育中心， 我就去咗嗰度，係我記得， 係啦，咁樣去咗嗰度就未去過啦，去睇個魚館啊嘛，哇真係好特別喎，好多嘢參觀，原來咧魚館之下咧仲有唔同嘅石啊介紹你點樣會有火山點解會有火山爆發啦？同埋有貝殼啊，好多嘢睇啊！入去依個自然景，我都係第一次去，有幾廿歲人。咁好啦，好好笑一樣嘢就係、是，哇！真係好對唔住，假期真係假期。原來入去依個焦坑獅子會自然教育中心我打咗電話問佢嘅，佢話係有車泊嘅，有廿幾個車位就免費停車場嘅。不過係你嚟到可能要排隊要等嘅，咁我心諗唔緊要啦，放假係咪先？冇所謂又唔係 可能等好耐嘅喎。 係啦，咁我都諗住冇所謂啦，都照去等啦。或者有時咁啱有車出咧，依個世界講運氣噶嘛。 係啊， 希望自己有咁嘅運氣啦，咁咧就係尋日前日咧，應該廿六號駛入去依個西貢嘅焦坑，哇！一去到有成十幾架車排隊，但係一個問題就係話十幾架車排隊，四點半山，你記唔記得我嗰次講四點半山？我去到三點三，我同我老公講大件事咯，三點三四點半點算咧？佢又係用嗰個方法。嘿，拍埋一邊咯！你佢仲屈咗上去嗰啲山路啊，西貢你都知好多嗰啲山路啦。咁偏僻，屈咗喺啲山路度，唔怕啦，點會有車？點會有抄牌噶？同埋都唔阻路噶。我第一，你唔好諗住唔阻路唔抄牌。其實唔阻路都會抄牌嘅，以我 嘅經驗，我話俾佢聽，佢又喺度同我拗。跟住我話：誒、哎、嗱，對唔住，如果你要落咗車，要落車而去參觀嘅，我寧願唔去。 係啊，誒 ，Didi 又做得啱啦。 跟住佢就讓步，跟同埋佢話：算啦，算啦。咁其實佢都唔係好中意參觀嘅，佢純粹都係為咗車我去啫。我咁你喺車度等咯， 啊、 你喺車度等我個零鐘頭啫。咁、 啊、 我就同我媽咪去咗參觀啦。咁、 啊、 去參觀之後咧，哇，真係開心咯！參觀完出嚟，佢就拍埋一邊踩嘅車度啦。跟住咧。好巧嘅世界，我參觀嘅期間咧，佢就完全都冇遇到有抄牌，即係冇警車入嚟啦。點、知佢抄完之後，唔係我參觀完之後出到嚟，佢又係去洗手間，帶我媽咪去洗手間，我去完啦嘛，咁、我唔去啦，我去睇架車啦。咁我媽咪又話要再去啦，咁佢就同我媽咪去洗手間，又係有個警車駛入嚟。哇！喺山其實喺啲山卡拉地方，即係喺 南海邊，係啊， 成架警車駛入嚟，哇！見到好多警察哥哥姐姐抄牌喎又，跟、住我又好開心啦。我勝咗一仗啦又，我嗱你睇下，你信唔信？你信唔信我？其實假期佢仲話最好笑咧，即係啲唔知係咪佢古老思想，佢覺得假期就唔會抄牌。 其實咧喺假期嘅時候，因為我自己都住郊區，假期嘅時候咧，咁亦都會特登，即係警方亦都會特登去到好多偏遠嘅地方，因為知道多人會去嗰啲地方啦。咁啊，亦都知道違例嘅泊車嘅情況一定會嚴重，咁所以咧亦都會去到嗰度咧就加強翻呢個執法。最主要目的係咩咧？千祈就唔好阻礙喺郊區地方嗰個嘅道路擠塞嘅情況啊！即係如果咁擠塞嘅話咧，因為有好多時郊區都係得均。一個方向嘅啫嘛，係啦，你都塞住咗嘅話咧，其實就好大問題嘅。 但係有啲人好似我老公咁諗啊，諗住唔阻交通啊嘛，誒、哎，仲繼續講曬， 聽日再講啦嗰個。 咁咧就講，總之就講一句啦。聽神光嘅朋友啊，記住千祈就唔好諗住唔會抄牌啦。咁同埋就係話，啲長輩啦，如果聽緊嘅話，就同啲仔啊，同啲孫講啊，假期嘅話都係要奉公守法，同埋預翻多少少時間咯。 係啦， 其實每一個地方咧，都係唔 易鬆啲去揾停車場啦，或者使用公共交通工具啦。 冇錯啦，係啊，我仲想講公共交通工具。好啦，我哋遲啲再講啦。 好啦，唔該曬 Didi。 好， 好啊，等咗好耐，早晨啊。 喂，唔緊要啊。喂，我想阿 Didi 答多句， 就係 老公喺架車嗰度咧。等咗佢个几钟， 佢问 又冇得。你老公啊喺架车嗰度啊，等咗你个几钟啊。其实佢冇得去游览啊，其实佢都好好啊。我想讲， 系啊，但系啊，系冇错，所以我选择系好好咯。老公，第一咧，第二其实佢都系点样讲咧？佢都系冇乜兴趣去参观嘅，纯粹系带我同我妈咪去嘅啫。所以佢宁愿喺架车度睇手机咯。 好嗰句啫，唉、有得落去啊，好啲嘅，不过冇车位啫，系啊。 系啊， 下次你再同你老公去翻吓。啊知唔知啊？ 啊，好，下次要預翻鬆幾個鐘頭， 預翻鬆啲幾個鐘咁咪去咯。 冇錯，我會講得啱。 好啦，放啲走先。 係啊，好，唔該曬 Didi， 唔該曬 Didi。好，咁啊，天氣方面真係幫我哋睇下 好啊，今日天朗氣清啊嚇，咁啊天氣都係正嘅，而且温暖咗啲啊，我自己覺得温暖。咁所以相對今日著嘅衫咧都唔多咁樣，咁所以收音機旁邊嘅你咧，如果今日都準備要翻工翻學咧，可以咧唔使著到咁臃腫啦嚇。咁不過今日見到其實翻學嘅人都少啦，好老實講，今日即係同啲朋友食飯，有啲小朋友出現咗，咁我就問：哇，小朋友你可以食飯食到咁遠嘅？咁佢哋話聽日好多都唔使翻學咁樣，咁所以咧就大家繼續可以享受假期嘅，享受假期啦。翻工嘅咧就要精神抖擞啦，翻多兩三日工咧，準備咧又禮拜六日啦。咁啊，詳細天氣俾翻小白講，唔該曬， 唔該曬，唔該曬。咁啊，詳盡嘅天氣方面啊，大致天晴，早上清涼，日間乾燥，最高嘅氣温大概19度，吹和緩至到清勁嘅東北風。展望啊，本週餘下時間以及元旦大致天晴同埋乾燥，日夜温差係較大噶。嗱，星期五早上係寒冷嘅，而家15度嘅氣温，相對濕度咧係84%。空气质素健康指数属于3至5，低至到中级度嘅水平噶。 晨光大学， 早晨啊，各位听众，咁啊，今日朝头早咧，继续啊，都会有晨光大学嘅，咁啊，电话旁边咧已经打咗电话俾啊陈佩斯医师啊，早晨 Terry， 早晨啊，小白， 你好啊，咁啊，都同你补足翻一句圣诞节快乐喎。 系啊，我都预祝啊新年快乐啊嘛！ 啱啊，就系等你要预祝新年快乐，因为下次见面咧，我哋就已经系2023年啦吓。咁啊，不过最近咧发现一个情况咧，就天气嗱，今日咧而家就话天气都尚算系 OK 嘅，因为点解前几日咧其实都发现咧非常非常之干燥喎，咁啊甚至乎干到咧啲皮肤好似又痕啊，又好似有啲好干燥咁嘅情况，咁啊嘴唇又爆擦。其实咧一般都会话到啊用啲润肤露啊或者润唇膏，但如果中医上嚟讲个对策，有冇啲特别我哋可以参考一下噶？ 嗱，我哋喺个专业角度嚟睇咧，我哋咧譬如觉得好干啊，觉得譬如喉咙都好渴咁样啦，或者眼好干涩咧，专业角度嚟讲，呢、這个就系叫做津液唔够。津液咧就有一种叫好滋润啦，滋润我哋嘅作用嘅。嗱、我哋咧。即系津液喺边度嚟咧？我哋通过食物啦，去到我哋个脾胃去处理咗之后咧，我哋就会造成一个气血，其实同埋津液嘅、哦。 嗯， 咁样咧，气血津液咧就系、是、咧我哋身人体好需要嘅嘢嚟啦。咁、气大家知系咩嚟啦？即、就、系、是、我哋讲嘢有冇气啊？咁样系有动力啦。血咧就系、是 血液啦。 血液啦，咁样系啦，咁但系仲有一样嘢咧，除咗血液之外，其实我哋身体要有液体，都系有滋润嘅作用，就系、是、叫津液。咁不过咧，通常我哋咧就会咁讲嘅，讲咧就系唔够血嘅，因为咧血同埋津液比较相近啦。嗱、气唔够咧，我哋血就会变为啲气啦。咁如果津液唔够咧，血又会变为津液。咁所以我哋有阵时咧讲话啊，你好干、哦，我哋就话诶、你血唔够啊，就咁嘅意思啦。 哦，哎呀，成日听话唔够气血就成日听、哦，原来津液都有一个。嘅咁大嘅关联喺入边嘅， 系啦，咁所以咧，我哋如果我哋好觉得好干嘅话咧，我哋就真系唔够津液，咁呢个时候咧，我哋当然就要滋润下啦，滋润下啦，我哋就要咧健脾胃，然后咧我哋先有多啲津液嘅、哦，咁所以中医角度嚟讲咧，你好干嘅话咧，我哋一定系要滋润嘅，除咗外表嗱，我哋知道搽好多 cream 啊或者啲润肤嘅嘢啦，咁但系你搽咗嗰下就梗系滋润啦，咁如果你本身嗰、那个津液唔够，本身好干嘅话，转头又会干翻噶嘛，咁所以咧，我哋一个即系。要处理的话就要针对在脾胃那里 了。哦，之前我成日听 Terry 讲就话，我哋个肾是我哋的储藏库嘛，我哋储能量噶嘛。咁而家就要脾胃了，咁啊应该点样去到提供翻啲津液？咁我哋应该点样做呢？ 所以我哋咧就唔可以伤脾胃嘅，好多时咧就啱啱讲咗，喂好多好多吃喝玩乐啦呢一排系咪啊？ 系 啊咁样，咁结果咧好多人就忍唔住饮啲生冷冻嘢啦，咁呢一啲咧就好伤脾胃嘅、哦，咁有时咧可以摸到咧食完啲冻嘢之后咧，其实胃部或者肚仔系会觉得冻冻地嘅，咁所以我哋尽量咧都要避免呢啲生冷冻嘢，咁而咧譬如觉得好冻嘅时候，尤其是而家冬天嘅时候咧、其实咧譬如觉得手脚都比较冻嘅，我哋可以咧加个暖包咧暖敷下个肚。肚仔啦，系啦，咁亦都可以咧饮一啲暖嘅嘢啦，譬如咧当然暖水咧尽量饮，又或者系嗱，点解我哋会冬天特别饮呢个黑糖姜茶咧？嗱，姜咧就有暖嘅作用噶，黑糖咧就有一个滋润嘅作用噶。 哦，黑糖姜茶咁啊，呢个大家可以都好容易煮啫嘛，攞啲水咁啊，倒啲黑糖又倒啲放嚿姜落去。咁啊，煲下煲下佢咁就得噶啦嘛。 系啊系啊，亦都坊间都有好多咧，即系冲剂嘅，咁呢啲都可以方便大家去使用啦。冬天嘅时候。 哦，咁呢个就即系干燥嘅时候，又可以即系健脾胃，又可以滋润到我哋，话相当之好啊吓。咁啊，但系另外都发现有个问题，就系冬天咧喺我哋嘅足部啊，你只脚嗰度咧，嗰啲叫角质层啊，咁啊特别犀利嘅。有阵时咧，我又见到啲 case 咧，直头只脚咧行到太干啊，干到咧。裂完之后，嗰啲皮咧就好似有啲血咁嘅情况出现，真系太干啦咁样，好似之前都系一样。咁会唔会对付呢啲嘅情况咧？咁干燥干埋啲皮嘅时候，搽 cream 都冇用啦。咁系咪即系纯粹头先你所讲健脾胃又可以帮到只脚，定还是仲有其他对策嘅咧？ 嗱，点解我哋个脚会咁渣咧？咁因为咧，其实脚距离我哋心脏比较远啊，咁所以我哋个气血落到去脚咧就会比较差啲。如果我哋譬如手脚冻咧，一定系脚冻先噶、哦，脚趾啊嗰啲会比较冻啲嘅。咁所以我哋要注意咧，就系嗰个足部嗰个保暖啦。 足部嘅保暖啊，哦，即系成日着物。 如果你覺得凍，當然可以著襪啦，亦都咧要暖翻只腳啦。譬如我哋沖涼嘅時候其實最重要係咩？先沖只腳先，只腳一定要暖先嘅，即係嗰啲熱水揈下只腳先。 哦，先洗腳咁樣上咁樣。 系啦，因为个脚要够暖啊，因为我哋通常我哋咧脚系最冻嘅地方嚟嘅，即系佢我哋心脏比较远啲嘛，咁所以我哋要暖一只脚。其实暖一只脚其实代表咧气血津液都到到去嗰度咯，咁、我哋咪会系啦，就会滋润到我哋啲脚啦。 哦，系，即系你头先所讲嗰个平衡嗰个方向咧，就系血气气血同埋津液，咁咧就令到个 cycle 咧就成个循环咧做翻好嘅话，只脚嗰个问题就会慢慢减退啦。 係啦，所以有啲人就話：哎呀，臨瞓啲啊，浸下腳又會好啲咧，或者好瞓啲咧。因為咧，臨瞓嘅時候咧，浸腳第一個腳又係暖咗啦。 嗯。 咁成個氣血行得好好咯，咁所以瞓覺都會好好噶。 嗯，咁甚至乎連埋嗰個角質嘅問題都可以慢慢就減退啦，咁樣。 係，因為都係唔夠專業，我哋先特別乾啊嘛。 咁、哦、如果我又再問多少少，如果真係浸腳咧係好嘅，咁假如我真係夜晚當我一路聽心機或者睇電視嘅時候咧，就放只腳落去個暖水嗰度去到浸住啦。咁暖水通常都係大概係咪40度？左右啊， 系啊，四五十度，好似浸温泉嘅温度咁样。 系咁啊，浸落去啦。咁啊，头先我哋就话到，如果要健脾胃嘅，就用呢个黑糖煲姜。咁如果我喺嗰盆嘅浸脚嗰盆嘅热水入边啦，我又抌啲嗱糖，我唔抌啦。咁但系抌啲姜落，其实又会唔会有啲帮助嘅咧？ 有帮助噶。其实除咗加姜，加姜有温通嘅作用啦，亦都可以加盐加醋噶。吓、 啊，好似讲嘢咁样、啊。 系啦，加盐咧，讲是非，讲下粉嘅。咁加醋咧，其实咧就软啲筋嘅，因为有阵时咧，你嗰、那个好冻之余咧，你发觉咧啲小腿好紧嘅。我哋其实好多人小腿比较紧，所以好容易抽筋啦、啊、咁样啦。咁、啊、所以咧，醋咧其实系可以咧去松筋嘅。咁但系咧，加咗醋嗰阵时好大阵味咧，咁好多人就未必加咯。咁起码可能加啲盐啊，加啲姜啊，都可以有温通嘅作用嘅。如果你话、哦、我懒啲啦，哎呀咁啊。暖水咯，唯有暖水简单啲咯。 哦，咁、那、一个份量就咪冇嘅，即系可能一羹盐，少少醋咁，其实都 OK 嘅。 嗱，我哋如果咧要浸脚咧，其实最好咧浸到去咧系过小腿或者近膝头就会比较好嘅。咁、 嗯、 如果用咁多嘅，即系咁多量嘅话，通常我哋要咧好似咧系成个汤壳啊咁多盐去浸落去先得噶。 哦，哇，咁样都好多下噶喎。 系啊，我哋可以用啲肉盐咯，就唔好食食盐咁样嘥咗佢啦。 系喎，有肉盐啊吓，咁啊好好嘅提醒。咁啊，大家可以试一试啦。特别咧，而家天气都凉啊，咁啊有阵时夜晚发觉你话手冻脚冻咧，都不妨可以用下呢一个方法。嗰啲水咧，即系有嗰啲盐啊、醋啊，同埋嗰啲姜嗰啲水浸脚之外咧，系咪只手都可以用嚟搓一搓咁都 OK 噶？ 其实通常咧脚暖咗咧手都唔差噶啦，咁当然啦，你手都可以去浸埋啦。 嗯，明白明白。好啦，咁今日倾住咁多先，唔该晒 Terry 啊，下个星期咧我哋又再麻烦你啦，唔该晒 Terry。 好，拜拜。 拜拜。时间咧就嚟到早上嘅7:29啦吓，咁啊15度嘅气温，咁啊转头咧亦都会有继续嘅晨光第一线嘅呢个时间，我哋先听一听7:30嘅新闻简报，转头翻到嚟晨光，我哋再见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7: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国家交通运输部在微信公号发表公告，表示近日印发的逐步有序恢复国际道路客运工作方案，明确自明年1月8日起调整公路口岸国际道路运输客停货通的政策。在公路口岸恢复客运出入境服务之后，逐步有序恢复国际道路客运服务。方案是为了深入贯彻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做好新冠病毒感染实施越来越管之后，中外人员往来国际道路的客运服务工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形容东部顿巴斯地区的战线局势艰难而痛苦。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表战报，指俄军在24小时内发动两次空袭，并且利用多管火箭炮系统攻击44次。乌军击退了俄军在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共8个住宅区附近的进攻。此外，烏軍導彈和火炮部隊打擊俄軍4个指揮中心和6个人員集結點。防空部隊就說在過去2个星期累計擊落大約70架俄軍無人機。美國持續受到冬季風暴影響，相關死亡個案增加至大約60人，各主要傳媒的報導略有出入。雖然星期二降雪減少，溫度略為回升，但是紐約州西部伊利縣以及屬於該縣範圍的水牛城情況依然嚴峻。縣官員說，幾百名工程人員正在搶修受損的供電設施，道路工人就加緊清理倒冧的樹木，確保各道路最少有1条行車線可以讓緊急救援車輛通行。 水牛城繼續發生搶掠案，警方說賊人不是偷食物、藥物或者衛生用品，而是破壞商店、偷電視機和梳化等，形容他們是機會主義者。風暴至今導致大批航班取消，但在當地星期二上午已經有4700班機取消，成千上萬旅客滯留全美多個機場。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至清劲东北风。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同元旦，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朝早寒冷，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姑先同你睇翻隧道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入口交通暂时正常。路面情况，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比较多车少少。封路情况，为配合喺维园举行嘅公展会，由下昼嘅4点去到凌晨嘅12点，铜锣湾东角道、景隆街以东嘅洛克道以及系百德新街以西嘅纪利佐治街会划为行人专用区，而铜锣锣湾一带亦都会因应翻人群同埋交通情况，实施封路同埋改道措施。驾驶人士请尽量避免前往受影响嘅地区。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话你知， 上啦，怕咩呢？第一次啊？ 系啊，安唔安全噶？ 梗系安全啦、啊！我检查好晒呢一部动力操作升降工作台，冇事噶。 但系我个人咧，会唔会好易跌噶？我哋呢一度好似好斜咁、啊。 放心、啊，工作台装有高护栏同埋中护栏，亦都有指定嘅系稳点，俾你扣全身式安全带，防止我哋咧被抛出车外。而踢脚板就可以防止物件下堕，同埋呢一条路嘅斜度系工作台嘅最大倾斜度范围内噶。 但怕唔怕整到人啊？ 我已经设立咗禁区，用围栏隔开工作区域，同埋张贴咧呢一张警告告示噶啦，防止有其他人咧行入嚟噶。 我上到工作台嘅时候，你唔会喐部车噶嗬？ 呵，你估我傻嘅咩？根据指引啊，工作台上有人嘅时候咧，系唔可以移动部机噶。我唔会犯呢一啲低级错误嘅。 都系唔好啦，因为咧， 因为藉口多多，等我去啦。 以上资讯由职安局提供， 声音演绎李志刚、黄天怡。 台话你知，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老细，2023年2月23日就是电话卡实名登记的限期了，还未登记的之后就用不到了。除了个人用户，企业用户都要登记，我们公司都用不少太空卡的。 好易啫，记得准备好商业或分行登记证和指定负责人的个人资料，透过电信商网页或者流动应用程式登记，或者去所属的电信商门市，就有人帮你登记噶啦。上咗台就唔使再登记噶啦。 收到，我依家就即刻去登记。 有咩唔明可以揾电信商，打通讯办热线29616699，或者上通讯办网页睇睇啊。 盘点政策。 由尖旺区是由旺角、油麻地和尖沙咀共三个地区组成，当中融合了商贸、艺术文化和富地道色彩的旧社区。 今集邀请了两位油尖旺区区议员一起探讨政策怎样有效地推动落实。 譬如我哋有啲露宿者嘅問題咧，有處理，但係因為部門唔同咧，一個複雜問題，但係仍然係未解決得到。 十二月二十八號星期三晚上七點半，港台電視31。 2022，感恩有你。 我係晨光第一線嘅梁榮忠。2022年身體尚算健康，鬥志仲係頑強，要感恩擁有呢啲特質，所以要多謝媽媽。全靠佢识货，将呢啲好嘢送咗俾我。阿妈，多谢你。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早晨啊！十五度气温啊，相对湿度啊83%，所以今日咧都系白雾，冇咩警告信号住啊。有乜希望都冇啦。咁啊，大致天晴啊，早上清凉干燥，最高气温咧都去到19度嘅。咁睇睇啦，余下时间同埋元旦大致天晴同埋干燥。点解讲元旦呢？系呢个礼拜尾已经系元旦噶咯。 系， 系， 好快啊！ 好快，好快，好快就完结咗2022年啦，已经。 嗱，记住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朝早咧会有啲寒冷嘅。 嗯，咁啊，冻少少就有呢啲除夕气氛啦，咁样。咁不过我哋头先三个男人咧围埋咧都系讲下车线啊，咁啊讲下 片段。 系，琴日有架超跑咧就喺浸会，成日 Didi 都讲浸会桥底啊。但唔係今次橋底，咁會橋面嗰度，哇！即係夾咗架叫輕型貨車啦，埋一邊啦。跟住我冇揸過超跑啊嘛，小白你都冇揸過超跑啦，除咗玩，除咗打機係咪先？ 係啊係啊係啊！ 你打機成日揸超跑， 打機我都揸好務實嗰啲車㗎咋。 對於我嚟講咧，我唔覺得呢啲係超跑嘅，我覺得高智能方程式就係超跑啦。 雷神咁樣， 我夠時速700多公里㗎， 嗰啲就係超跑啦。呢啲都仲未得。 唔係我估鐘哥有揸過嘅，類似呢一類跑車都揸得多啦，係咪？即係後驅嘅。但系都系 后驱就揸过， 系咯。 但 系呢，我哋嗰啲即系正常动力噶嘛，冇话后推噶嘛，即系前面俾有推头，冇话后驱突然间喂推一推背先咁样。 咁但系坐就坐过，但系就冇真系揸过啦。 系， 咁有朋友叫我诶，即系以前话试唔试啊？我都系唔好啦，唔识。唔懂，無謂亂嚟 嘅。不過講真嘅，即係揸任何車都要小心啦。特別係可能過去嗰幾日 party 完咧，大家唔係好夠瞓啊。 係啊， 你見嗰個睇翻啲片段嗰架超跑嗰個人，好似唔好識揸咁樣，唔知點解。 仲話 O 講到話呢幾日 party 可能有啲 party 啊。你有冇留意呢幾日？你知道我哋出門口幾早噶啦。咁我通常都係6:00同阿小白傾完電話，我就開車出門口啦。朝早咧。大部分的停車場都是出車的嘛，好少話翻嚟的嘛。哦，呢兩日朝早見到啲車，呢個時候翻嚟咧，我零舍會即係警醒少少嘅。 係咪啊？ 話你係咪啱瞓玩完啊？ 係喎，又飲多兩杯啊！ 但我相信佢唔會嘅。咁但係如果你話啱玩完，個人都仲係興奮狀態，無謂啊，我都警醒少少啊。不如我揸慢啲，你行先啦，即係嗰啲。 係咁啊！大家都會諗住出去玩啦，特別係去旅行啦。咁幾份報章都有講啦，內地咧就取消呢個隔離啦，咁通關有期啊，咁啊全民起飛啊，呢個就係報章嘅頭版啦。咁琴日好多朋友咧，就算留喺屋企咧，都係咁揾一啲旅遊嘅地點啦，或者想去嘅地方啦。咁啊，問下兩位拍檔啦，加埋內地在內啦嚇，即係譬如東莞啊，或者叫做澳門啊、廣州啊嗰啲地方，上海啊、北京啊等地啦。咁啊，有冇一個地方係如果今年短短地飛一轉，或者下年年頭短短地飛一轉，你真係好想去？去下嘅咧，嗱純粹自由意志嚟嘅，即係你去日本去日本，不過日本有啲機場 block 咗噶，你冇得去沖繩噶啦，元旦除夕之後，即係你要轉機， 你要去到而家佢指定嗰四個機場。 系， 然之后再喺嗰度你谂办法再去。 好似北海道都唔得， 唔得，唔得。 北海道福冈，我记得都 福冈一定冇啦，因为我谂都系谂福冈。 因为点解咧？如果你要去嘅话咧，你要喺翻嗰几个机场，然后咧就再坐翻 即系成田羽田咯， 内陆机或者新干线， 新干线咯， 系啦， 单车 几耐噶？其实嗱，又问下日本通嘅小白， 如果你话喺东京坐新干线去北海道，其实你要预四至六个钟。 咁如果去福冈咧？ 福冈就睇下你边个机场落，其实福冈都远噶。因为福冈喺九州嘅北部，咁你喺东京就一射射去嗱关西，我唔记得佢可唔可以停关西。 有。 如果你可以喺关西大阪嗰边咧，就会再近啲，因为你又悭咗几个钟。 关西空港啊，好似可以停。 系啦系啦，咁你就喺我唔知系咪最西或者最近九州就已经系停大阪啦。 系，呢个又系， 我都要睇翻，我都要睇翻先。咁如果你话你今日搵一个你想去九州，你搵一个最近九州嘅机场喺度落，跟住又再转翻内陆机或者。转翻新干线咯， 因为 都耐噶，都耐。 兴去福冈睇高达啊嘛，系嘛，系咪喺福冈啊？只高达啊，系咯，我都见好多朋友仔都系去咗福冈嗰度睇咯。咁但系可能就个途程就迂回少少啦。咁自己计划下行程啦。 系啦， 即系好多时候，譬如你去欧洲都唔系一步到位嘅，咁啊转下机有得去啊，好，都好噶啦，好过冇得去啊，系咪先？即系有阵时人要调节下自己嗰个叫做 planning 咁样啦。咁啊，小白系咪都会飞一飞日本？如果俾你拣， 如果俾我拣嘅话，我真系太多地方我想去啊。 系嘛？ 日本会系其中一个啦。另外東南亞其實我都幾想去，東南亞因為佢有好多地方其實我以前細個都想去嘅，但一直都未去，係啦，咁所以日本同東南亞會係我嘅選擇，視乎翻天氣啦。咁如果你話呢段時間咧，因為叫做北極氣流啦，佢嗰個冷空氣都相當嚴峻啊，咁無論係美加定還是日本東北部咧。都受到幾大影響啊！ 咁使唔使好似以前啲皇帝咁樣啊？即係去避暑山莊啊？ 避暑又唔使，咁你起碼你明知道人哋嗰邊橫風唔係橫係啦，橫風橫雪啊！ 咁你落翻去，譬如去澳洲、紐西蘭嗰邊，而家咪天熱咯。係 啦，冇錯啦。咁 即係呢邊覺得凍，我哋去嗰邊。 係啦，係啦。咁可能即係如果你話譬如十二月或者都十二月尾啦，如果你話一月出發嘅，我可能會先選擇東南亞喎。 係咁啊，即係叫做過一個炎熱啲嘅叫做冬季先。 是啊，你因為真係凍啊！我記得喺福岡都有落雪啊。其實福岡唔係成日落雪嘅，但福岡都落雪。 係咁啊，俾翻個資訊大家啦。咁啊，四個機場大家尤其是香港人可以去聚焦嘅就係成田啦、羽田啦、大阪關西啦，同埋咧名古屋嘅中部機場。咁所以咧有好多中港澳嘅旅客咧就唔能夠直接飛去新千歲啊，或者福岡或者那霸咁呢啲都唔能夠嘅，要轉嘅咁樣。 沖繩係最禮計添。因为冲绳你新干线都去唔到，系啊，放弃 都 会 放弃。 因为都系等坐船去咧。 因为嗰样嘢系 赶急啊，今次嘅变动 系啊，直接去挂钩嘅。我估好多 airline 直情取消埋个机 航 班添啦。即系如果你订咗下年一二月直飞打霸嘅咁样，譬如飞石垣啊或者飞冲绳，咁就搞唔掂噶啦。 你见好多其实旅行社或者航空公司咧，佢哋都有啲措施就系话到嘅，亦都可以容许俾啲叫做乘客咧去到退翻嘅退款啊，或者去转。改變佢哋嗰個服務計劃，係啦，咁呢個你自己要揾翻咧，聽眾自己要揾翻即係相關嘅公司問 一定可以去啊，政府 policy 嚟嘅，我都想直接飛啊，因為搞唔到，你梗係幫我搞下啦。鐘哥咧，鐘哥想去邊啊？ 我暫時未有計劃住， 係嘛？ 係啊。因为都是上半年不会住啦，但下半年可能会的啦。 下半年可能去啲好长嘅地方系咪？所以要计划下。 一次过拉晒咧，先去上海，跟住再去日本，就系呢一个叫做机械人之旅。 就应该 睇晒啊嘛，去一次过。 应该会去一个长啲嘅，即系真系放一个好长嘅假期。即系下半年，希望下半年可以成事啦。叫咩啊？退休前休假啊嘛。 系啊，其实呢啲中江成日讲退休，退而不休啊。是啊，下年又放唔到啦。 做个机械人玩具 tour 都好开心。 系啊， 咪你哋去得三个而家。 咁仲有啲 东京、福冈同上海。 坊间咧，几 次我哋得三个人做节目咁样，未来得三个，嚟嚟去去得三个人，系啊。 系啊，因为我话坊间有好多咧主题嘅 cafe 都系同机械人有关嘅。咁所以除咗去睇嗰啲一比一嗰啲之外咧，仲可以去下唔同嘅地方感受下人哋嗰啲啊呢间吧啲机械人整得几靓，都可以去下。 啊，不过你讲开话，即系题外话咧，如果你上網睇咧，好得意嘅。日本有啲嘅叫做唔係喺市區裏邊嘅一啲好簡單嘅食肆啊，又或者一啲自己一層兩層嗰啲鋪頭咧，佢哋竟然咧喺自己嘅門外邊或者個屋頂嗰度 自己整咗个一比，即系佢又未至于去到一比一，但系都可能系一比二，好大个嘅机械人洞喺门口。 哦， 即系呢啲可能就系嗰、那个 一比六十嗰只 size 可能 唔系再大再大啲，再大啲啊，即系成层楼咁高嘅。咁啊呢啲咧就爱嚟可能招揽啲人个目光，揸架车经过就有冇机械人喎，就过去食嘢啦，同埋咧。應該嗰個屋主或者嗰個店主本身都係好中意，即係因為有愛啊，哈利， 係啊， 佢唔會無端端凍就咁嘅啫，大佬。 我自己試過有一次喺福岡，福岡佢有一間嘅吧咧，佢都唔係 official 嘅，咁但係佢本身嗰個老闆咧，佢就好中意呢啲機械人系列嘅，咁於是乎咧。佢所有嘅裝飾品啊，同埋佢可以俾啲客人喺入面 cosplay， 全部都係同呢一套動漫咧有關嘅一啲服裝嚟。同埋佢連埋，因為佢係一間吧嘛，你入去就算嗌蘋果汁咁樣，其實佢個蘋果汁佢都會用啲特別嘅飲管啊，又或者係改啲特別嘅名啊，全部都係嗰啲嗰個系列。 但我個人經驗啫嚇，純粹我個人經驗，通常呢啲咧。嗰、那個味道係一般嘅 因為攞咗嚟做招來啦。嗱頭先呢你都有講話有啲想去日本啊，有啲想去一啲長啲嘅旅程啦，譬如去紐西蘭啊等等啊，唔知你去邊啦。咁但係呢講啲近啲嘅譬如返到內地啦，我自己呢就想去澳門一轉先嘅，因為太耐冇去啦。 我都係。 系咩？突然间你同我咁近似嘅，咁我哋两个约埋去澳门咪得咯？ 所以买牛肉干啊， 系咩？ 系啊， 我买俾你咯，系 啊，都得 系咪啊？ 唔系因为喺香港你家姐 香港食唔够， 家姐成日都食啊嘛， 成日都食， 我想食翻啲真嘅啦， 系食翻啲真，冇问题，我帮你搞牛肉干嗰啲，咁啊，我都几挂住澳门啲猪扒包咁样。不过依家咧睇翻啲报道话，喂，原来佢嗰个金巴咧嗰个运力咧得翻三成啫，运力即系客运力啊，咁嘅意思，同埋啲船啊未可以 未 ready 啊， 未嗰啲 turbo jet 嗰啲未搞得掂住咁样， 未使翻个引擎 咁呢个第一个要点啦。咁另外就其实都好多港漂嘅工作嘅人或者港漂叫做喺香港读书嘅一啲学生呢，佢哋话呢春运嘅热潮之下呢抢飞亦都唔太容易嘅。即係你话喂想返上海老家探亲，或者即係有两年留咗喺香港啦，咁因为疫情嘅缘故你真係焗住留喺香港两年，因为内地防疫政策其实好紧嘅。我特别咧有啲北京嘅朋友喺香港咧，其实佢真系翻唔到去。原因系咩咧？你翻去得嘅，你翻咗去北京咧，喺北京落翻嚟香港咧，难过登天。但系咧，你翻去嘅途程咧，已经要隔离咧成一个月噶啦，断断续续，又要验核酸啊等等成成咧。咁你仲要分北京咧几多环？即系如果佢系。一二环嗰啲就再要验得深 啲， 如果五环嗰啲又再即係比较轻松啲，咁所以呢啲都考量之列囉。所以依家呢叫做内地取消隔离呢这个通关有期呢，大家係开心多啲嘅。不过更加忧心就係抢唔抢到飞啦，第二去唔去到澳门食猪扒包啦，究竟啲车够唔够多啦，譬如飞日本嘅时候啲机票订唔订到啦，啲住宿订唔订到啦，使唔使转机啦，即係都有好多呢啲嘅考量或者要去计划嘅嘢发生。 所以如果大家你计划要去旅行嘅咧，无论你坐飞机又好，坐车又好啊，你真系要留意清楚嗰个变动啊。可能有好多嘢你自己可能要有啲喐动啊。 系啊， 行程又好，或者去边度都好啊，时间嘅准备啊，自己睇清楚啊。 唔止时间，钱嘅准备都系重要多啲啊，可能系。 这天失所歧视，人人话我们很快完，却跌撞自此，就算碰壁无路再去，仍尽发志，荣耀这苦恋不失美事，千疮百孔一起努力过，分手虽痛仍不可耻，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并互相画上最灿烂那伤疤，日后我们即使爱别 人，这种不低头留着也可转送下个他，多载的战绩完全无用吗？风风火火总会招架，不敢担保会好起来，难是继续难，但已经不再害怕。在爱还是要爱，和你以及浪漫逃到虔诚被世人嘲笑时，也痛着庆祝，就当这故事命运本给我两秒钟幸福，灵亦妙苍天狠狠继续，一起再苦都撑了十岁，烟火熄了，仍该心中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并互相画上最灿烂那伤疤。日后我们即使爱别人，这种不低头留着也可转送下个他。多彩的战绩完全无用。再害怕，不狠的爱，不恋也罢，银河未再星光四洒，情浓雾吻会永续吗？强光中蒸发，谁害怕？人无憾了吧？一起笑过烟花，滴滴都是爱。撒下了金沙，便做我们这璀璨传奇。不枉这些年陪着你，也不负做战吧。烟花吹化灰雨，情还是很炽热吧。情路虽与这里分岔，失处尽头，并不是恋爱尽头，在那边。 属于 CY 陈宗泽的滴滴金。 头先咧听开阿 O 讲咧话啊，内地点样点样咧，我突然间谂翻起，其实内地方面其实一个地方咧，喺今年佢哋嗰个旅游、旅游业咧发展得非常之蓬勃。咁喺边度咧？就系而家冰天雪地嘅黑龙江。 哦、 我谂香港唔系话好多人去过黑龙江。 我有啊， 你 有 啊？ 有 啊， 拍旅游节目系咪？ 系啊系啊，嗰阵、时仲要系冬天啊。 哇！ 佢哋有个嗰、那个冰雕啊嘛。 系啊系啊系啊， 即系成街都系冻晒。 系啦系啦，咁佢哋个冰雕又非常之出名啦。 嗯、 另外咧，佢哋而家都有啲摩天轮啊。 嗯。 摩天轮即系好似我哋维港嗰、那个。咁我怎睇个 size 咧？其实佢个摩天轮都大，即系目测佢都好似大过维港嗰个添，咁而家就正值咧就系冬天啦，咁所以咧佢哋嗰个摩天轮咧，好似雪白色一样嘅摩天轮，咁、再加多少少灯去装饰佢咧，咁嗰个成为咗佢几大嘅热点。你知唔知成日净系讲紧喺黑龙江咧，其实喺啱啱今年度啊，佢哋嗰个叫旅游嘅人次咧，哇，差唔多成亿嘅、其实相当之厉害、 可能真系内地啲民众冇得去欧洲啊，或者冇得过冰天雪地咧，就转战黑龙江。 系啊， 有可能啊。 佢哋今年咧，直头有个主题嘅，咁啊喺嗰个雪博入边咧，佢哋有一个叫做冰雪之都。夢雪奇緣去到做主題，咁、正如鐘哥所講啦，佢哋嗰度有好多嗰啲冰雕喺度，咁啲冰雕咧其實個手工做得相當之好，咁有部分咧係挨住啲山去到雕刻嘅， 細有細嘅靚， 大有大嘅宏偉啊！ 好，成兩層樓我都見過。 係啊，佢哋真係犀利啊！即係我哋成日都話啊，如果去睇冰雕嘅，咁其中一個香港人熱門嘅為宅房嗰個啦。咁、但係其實黑龍江呢個咧，你見佢哋嗰啲工價啦，各樣嘢咧，其實真係世界級啊！咁、所以可能其實其中一個原因就係呢一個咧，所以吸引到好多人咧會去嗰度旅遊。同埋你講咗個 point 就係話，而家可能要歐遊，大家都有好多concern，譬如嗰邊嘅。 交通啊，甚至乎其實那邊的天氣都一樣很差、 嗯嗯、 如果你去美加的天氣又是很差，所以他們就放棄了，但是又想滑雪啊各樣東西呢，他們就去曬呢個黑龍江。 嗯、 我自己其實看完啲報道之後啦，咁我都覺得其實幾有興趣去，因為第一滑雪我唔叻嘅，但我諗喺嗰度咧，嗰度啲雪咧其實都係因為咁北嘅地方咧都係 靚雪係咪？ 都係靚嘅，係啊。 東北三省嗰啲都應該靚雪嚟、嗯，吉林啊，頭先你講黑龍江啊，係 啊，因為啲雪咧、嗯、有陣時大家喺唔同嘅城市咧會見到有唔同顏色嘅，有啲地方嗰啲雪咧係灰灰地嘅。即係譬如東京咁樣，東京我成日諗住佢啲空氣好好啦，其實都唔係，佢啲雪都係灰灰地色，即係證明佢落啲雪落緊落嚟嘅時候咧，佢已經將佢 減到啲塵埃啊， 係啦，有咩塵埃啊，啲污染物咧就再帶埋落地，咁啊地下我哋就見到啲雪咧就灰灰地，其實嗰啲就係天空嗰啲污染物嚟嘅，咁啲雪咧就直頭係唔可以食用，因為有啲譬如真係好靚嘅地方，你黑龍江嘅，咁佢啲雪咁靚，嚟北海道嘅啲雪咁靚嗰啲咧。其實你就咁畢完之後咧，有啲人去雪地露營咧，會攞嚟煲咖啡咁。 哦，咁啊， 一嚿雪 咁 就我嚟煲。 我又未見過，我見過瑞士，即係有一次自己去瑞士，我見佢啲雪好靚，大家都係搓搓雪球，好似啲卡通片嗰啲抌嚟抌去嘅。 真係㗎，就係咁喺地下掘上嚟煲水㗎。係 啊，係啊， 我都試過。 嗰啲雪地露營嗰啲 嗱，即係嗰陣時我咪話，即係有講翻以前爬去玉珠峰咁樣咧，我哋唔使帶水嘅、 嗯， 因為成地都係水咯。咁、 哦、 我哋淨係帶個爐， 嗯、 即係咁咁但係咧就你會知道嘅，譬如話你見到有腳印嗰啲。附近你就 唔 會要㗎啦，咁一定會行遠多兩步，咁、嗯、就隨地掘上嚟，跟住擺落個煲度煮熱佢，咪就係水咯。 哦， 所以唔會帶一樽。 哇，呢個體驗真 係 好喎、 啊！ 呢種冰山水啊，係咪可以俗稱咁樣？ 唔知咩嚟嘅，嗰啲就係雪。係， 但 OK 嘅係咪？ 點啊？咁點啊？個感覺 上到去咁樣嘅温度啊，你冇口感㗎，即係飲咗啦，你需要飲啲水飲咗咯。咩、哦、味道？好遲鈍㗎。 咁點解唔加翻啲真係咖啡一齊沖埋佢咁樣？ 你可以帶嘅。但是不會有人的，即是你喝那些有利尿嘛，那你盡量就不想去那麼多洗手間、 哦、他那些極限行為、啊、你好像你悠哉悠哉又說等我沖杯咖啡先、啊、 想又攤下茶， 你看回他當時上廠玉珠峰喊曬口的鏡頭前後都是喊曬口、啊、我說 的 是的，你是一個小解啊，好大件事啊， 一路去緊一路結冰啊， 大家看看去旅行的時候會不會想下去小白剛才讲嗰啲叫做雪祭啊，系、嗯、咪？ 系啊，黑龙江嗰个位 啊，咁、大家可以 冰雕展啊， 冰雕展、 啊。今年去唔到，其实可以 plan 出年都得。 系、啊、 因为人哋每一年只会进步，只会越嚟越靓。咁、我所以我覺得都幾值得去。 不過飛黑龍江都好多個鐘頭， 係 啊， 唔係兩三個鐘搞掂啊。咁大家又係嗰句啊，預留時間同埋預留咩？預留 金錢 去做呢一嘢。轉個頭繼續翻嚟晨光第一線。 路最少有一条行车线可以俾紧急救援车辆通行。水牛城继续发生抢掠案，警方话贼人唔系偷食物、药物或者卫生用品，而系破坏商店、偷电视机同梳化等，形容佢哋系机会主义者。风暴至今导致大批航班取消，但系当地星期二上昼已经有4700班机要取消。成千上萬旅客滯留在全美多個機場。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26345點，是跌102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日元133.48，瑞士法郎0.93，加元1.352，人民幣6.96。英镑对美元1.203，欧元对美元1.064，澳元对美元0.674，新西兰元对美元0.62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12美元，卖出1812.98美元。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系为华南沿岸带嚟大致晴朗嘅天气。此外，华中气压正在上升，预料一股季候风补充会喺今晚至到听朝抵达广东沿岸。预测本港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19度，吹和缓东北风，稍后风势清劲。展望本周余下时间同元旦大致天晴同干燥，日夜温差较大。星期五早上寒冷，依家气温15度，相对湿度7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八点十一分啊！呢个时间啊，请嚟咧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声卿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 ！Kenny 早晨， 早晨， 早晨 ，Kenny， 早晨，早晨， 早晨啊！咁啊，方远家啦，翻嚟咧，最主要睇下股市嘅情况先啊。不过应该都迎嚟好消息，点解咧？几份报章都有讲啦，内地取消隔离啦，咁通关有期啦，咁啊，传闻咧，唔系抢股票啊，抢机票添啊，咁样一阵咧，再等啊，钟哥同小华就同阿 Kenny 去讲下啲内需啊、消费嘅情况。不过对于大市嘅提振会唔会都有个动力喺当中咧？而差唔多啦，即系恒指结算啊，差唔多即系呢啲咁嘅时间。究竟翻嚟港股方面，你嘅睇法系点咧？仲有即系两三个交易天嘅时间 ，Kenny 交俾你帮我哋分析啦，唔该晒。 好，咁咧嗱，就当然呢个正面消息啦，因为而家大家喺假期之前咧，其实嗰个主题方面咧都系炒呢个内地复常啊嘛，咁呢个好明显都系复常嘅一个其中一个好重要嘅一步啦。咁如果復常嘅情況之下嘅話，就你見好多行咧都紛紛將出年啦，即係2023年，甚至冇2024年方面咧，嗰啲經濟嘅預測啦，同埋盈利嘅預測方面咧，就係調高。咁調高原因就係基礎就係話咧，嗰個經濟活動方面咧，逐步就喺個疫症管控措施慢慢放鬆之下咧，就恢復翻正常啊嘛。咁就而家睇個 GDP 方面嘅目標咧，就係助五就希望可以去翻六咁樣啦，即係都係一個如果你對比翻一個外圍嘅情況嚟講嘅話咧，咁其實都係一個係唔錯嘅數字嘅增長嚟嘅啦。咁所以變咗就當然對嗰啲企業嘅盈利嘅前景上面咧，都會有一個幫助喺度啦。咁所以係正面嘅。咁除咗不過除咗呢因素之外嘅話咧，其實琴晚美股方面咧，亦都睇咗嘅因素就係嗰、那個息口啦，因為個債息上升翻啦。咁其實呢兩個正面因素、負面因素係會影響住港股嘅。咁尤其是息口因素都重要嘅，因為之前嗰個港股嘅一個反彈嘅話咧，或者係亞太區股市反彈嘅話咧，就美元轉弱啦，同埋呢個係債息方面落翻啦，大家就會憧憬春年第一季方面咧嗰、那個息口見頂嘅。咁但係如果你嗰、那個情況唔係一如預期咁快見到頂嘅時間嘅話咧，咁當然對股值上面會有個影響喺度咯。 咁啊，成日都講開話，而家即係復常之後咧，有好多都可以望一望喎。咁我第一樣嘢望嘅就係、是、內需股應該都可能有啲睇法啦啩。想問問 Kenny 點樣睇咧？ 嗱，內需股就絕對係受惠翻復常概念嘅，不過唔好忘記咧，其實佢哋已經升咗好多上嚟啦。其實就我哋假期之前一兩個禮拜都開始啦，大家都炒緊一啲係餐飲類股份啦，我哋都係節目講過兩三次啦。咁另外就一啲內地方面嘅一啲係旅遊相關嘅股份啦，譬如類似攜程啊呢啲啦。咁另外仲有一啲係博彩股都炒過啦。咁所以變咗其實係。主題上面係依啲嘅，咁但係不過股價上面嘅話咧，其實部分已經係升咗唔少啦，咁所以變咗即係大家就唔好諗住咧，就因為而家呢個消息方面咧就再勁升咯，反而就睇下究竟嗰個係股值上面會唔會太貴啦，同埋或者嗰個基本面係咪真係配合得到咯？ 咁另外都見到咧，內地方面啦，話到喺1月8日開始取消入境核酸嘅檢測要求啦，咁入境者咧就唔使進行呢個集中隔離啊，亦都唔再咧就判定新型冠状病毒咧嘅感染嘅密切接触者等等嘅措施啦，咁啊都见到咧一啲譬如喺内地方面嘅旅游网站啊，哇佢哋都非常之厉害，佢哋嗰啲搜寻啊或者系股价各样嘢啦，咁会唔会呢一类型嘅措施对旅游股或者相关板块有一个好大嘅刺激咧？ 呢、這個會啊，頭先啱啱頭先講就話，譬如好似攜程呢啲就會係受惠咯、因為最主要就其實佢咧喺內地方面咧就稍為係正常翻嘅時間嘅話咧，你見到佢哋嗰啲搜尋啊，同埋嗰啲訂單數量方面咧都 OK 嘅。咁即係之前其實雖然未開始恢復翻一個係境外嘅一個旅遊啦，咁但係你見到其實喺境內旅遊上面嘅話咧。其實已經係淨係做得唔錯噶啦嘛，有段時間。不過依一排其實就都小心啲，因為雖然係個政策放鬆翻傾向，但係其實而家內地方面咧嗰、那個疫症嘅情況方面咧係反而嚴峻咗噶嘛。咁所以變咗個可能個時間性滯後咯。我覺得個挑戰咧就睇下咩咧，就係話個春節嘅時間啦，因為春運嘅時間就係通常傳統內地方面咧就最。繁忙嘅時間啊嘛，咁亦都係人流方面咧，就係即係移動得最勁嘅時間啊嘛，咁就依個係一個政策上面咧，會唔會係帶嚟 态嘅问题啦。 嗯，咁啊嗱，讲完啲内需咧，都讲下啲本地航空股啊，其实就讲下国泰啦。咁、啊，今年咧即系都好翻好多啦，个经营环境咁样。首先第一个问题嘛 ，Kenny 下年会唔会 plan 飞啊？咁样，第二就系、是、啊，关于本地航空股有冇得可以睇下咧？你睇法系点啊？嗯，系 Kenny，Hello。诶，可能 Kenny 已经将搭咗飞机去另一个，已经上咗机，唔系嘛？咁样啊，咁啊，唔紧要咁啊。如果真系 plan 紧去即系叫做去旅行嘅你咧，咁啊，即系希望呢个时间咧都祝你旅途愉快啦。咁啊，听日咧再请啊香港股票分析师会主席 Kenny 邓声兴啊，同我哋去分析一下咧，听日做个港股嘅 wrap up 啊，差唔多啦吓。 高 点啊？ 有乜嘢优惠？ 好，刚啱听过有周杰伦嘅《红颜如霜》啊，咁听日咧再同大家咧揾 Kenny 邓声兄出嚟啊，再睇睇咧港股啦，做个 wrap up 啦，差唔多嚟到年尾啦，究竟港股嘅表现走向会系点咧？咁啊系时候咧迎接下2023年啦吓，咁问下几位拍档啊，下年2023年有啲咩好想做嘅一样嘢，或者好唔想今年一样好负累嘅跟住自己过去2023年啦吓。 我呢几年习惯咗咧，唔好 plan 咁多，系咪？plan 咁多都系发生， 因为太多突如其来嘅事情阻碍到佢， 反而训练自己嗰啲应变能力， 我都系 执生 执生。 但你本身喺司仪界别做到金殿堂级咧。你本身執生 能力 已經超級高啊！ 冇噶，其實越做得耐咧，越冇執生呢兩個字嘅， 係咪？ 係應該係要做多啲準備功夫，因為做足準備功夫或者做夠準備功夫，執生嘅機率就會低噶啦。如果你做唔足，你先要執生嘅啫。 不過依家有陣時即係計劃咧。赶不上变化，所以咧执生咧都系要袋喺口袋嗰度。 变化真系永恒，冇得讲呢个。 系啊，咁啊可以飞去边啊？边度唔飞得？咁呢啲全部咧考量之列啦。咁 啊， 小白咧有冇 出年啊？最唔想就系继续戴口罩啦。呢个就最希望，因为都打三年啊，两年啊，三年 差唔多， 仲要戴咁。咁如果你话自己有啲头晕身庆嘅，咁继续戴咁 OK， 呢个冇问题。但系唔使话。俾嗰啲措施咧，再局限住我哋，咁啊已經可以做到好多。 我好認同嘅，其實呢個 係啊，即係例如可能我想考啲新嘅牌照嘅，咁可能我上堂又要戴住個口罩，甚至乎有啲關於 tasting 嘅課堂咧，大家又要嗰刻又要除口罩，其實件事咧係好滑稽嘅。 我有一年咧冇入過健身室啦，即係除咗屋企嗰個叫做健身房之外咧。因為你依家今時因為健身咧要戴住口罩，其實你做啲咁負重嘅運動咧，你戴住口罩好辛苦，係非人道嘅， 個廢氣量會勁咗咯。你戴住口罩，你都仲可以吸到咁大啖氣，依家越嚟越勁啊！ 調翻轉頭，其實話咧， 高原訓練， 你高原訓練， 你冇啊，你做唔到咁好嘅 performance 啊！一原先你可以舉到十下 ，ush ush 咁樣啦，其實你而家舉到六下就收隊咯，因為你已經吸唔到個氧，即係 support 唔到啊，反而個 performance 就係做差咗好多咯。咁因為係啲專業嘅教練咁樣講。第二咧就係入到健身房咧，我有時中意焗桑拿，我有兩三年冇焗過桑拿。 嗯， 系两三年， 佢哋仲有开啊，焗桑拿都 冇，就系因为冇开， 闩咗啊嘛， 就是、因为冇开，我有两三年冇蒸过自己。 咁你私人嗰啲有冇话？私人就可以搞啦， 私人即好私人嗰啲，我冇去啦。但系你会所以至系gym room 嗰啲叫做平时俾你蒸下身嗰啲， 坐得几个人嗰啲都唔开， 湿蒸干蒸完全冇。 喺屋企冲个热水凉，开热啲。当系啦， 嗰啲叫辣亲。 原来即系我喺度回想翻呢两三年，有一样嘢冇完全冇做过咧，就系呢一样啦。 其 实就系焗桑拿啦。 我一听到阿 O 咁讲咧，记唔记得我喺享乐时代之前咪话过雷神嗰个片咧，咪喺度讲话佢挑战好多极限嘅。 系啊， 佢其中一个极限咧，咁啊有啲措施就令到自己身体更加强化咧，就系冲冻水凉啦。因为佢话佢有个极限就佢要游过唔知几多米嘅冰洋咁样， 冰水。 系啦，冰水咁样嘅，咁佢其中一个训练嘅方法咧，就系冲冻水凉，咁佢话会令到我哋嘅身体好嘅， 血液循环 系啦，但系亦都需要咧去焗翻个人，咁啊同一时间可以增强翻某一啲嘅功能喺度， 所以佢系雷神 咯，所以佢系雷神啦。咁我就谂翻咧，系其实就算而家呢个时候咧，我哋想好似雷神咁样操 fit 我哋自己都做唔到，因为我哋少咗一 part， 即系要将啲。蒸啊，蒸笼嗰下咧，去将我哋啲毒素咧逼翻出嚟，嗰个我哋又做唔到。 系啊，所以系难搞噶，啲人有几年冇做过啦。咁如果你话喂，仲有一样嘢唔想带过去下年2023年咧，就系希望咧。啲朋友唔好再叫我买飞啦，因为我真系 演唱会嗰啲， 我真系根本买唔到，亦都无能为力，亦都我唔识嗰啲人，即系成日今日就话喂 MC 有冇啊咁样 MC。票 MC 我咪 MC 咯，系啊，我就系个活动嘅 MC 咯，唔系你啊，系讲 MC 啊， 有得意嘅，即系大家都有个谬误噶嘛，你觉得你做呢一行咧？ 總之呢行任何發生嘅事都可以接觸到 啊嘛。 所以我成日有個比喻嘅就係，咁如果你識一個喺街市做嘢嘅人，咁突然間我想食自助餐，可唔可以叫佢幫我買飛啊？ 係啊， 都係飲食啫， 係啊， 但唔得噶嘛，唔同 嘢。你識啊賣菜啊珍姐，咁你行過去豬肉店，唔通你同佢講，喂，我識啊珍姐噶，你話減多八字俾我， 唔係 咁噶嘛。 開出電台啫，係咪先？有更加多係，其實你咁多年都噏唔到我做邊一個電台啊？你仲係記住我隔離舊街，喂，有冇得睇打籃球？我冇喎，我呢邊冇打籃球睇，我睇另一啲嘅喎，咁樣，即係我真係覺得匪夷所思嘅。最讽刺是咩？今年咧有几个朋友话：，喂，你买唔买到 Blackpink 嘅飞啊？咁样，个 Blackpink 我都想买。 啲娱乐版话去到好多好多钱噶。咁当然啦，你炒黄牛梗系犯法、非法乜嘢，左右都唔啱啦。但系即系有价有市噶嘛。 系啊， 我点会有呢？既然咁难得到嘅嘢， 佢咪以为你就系炒嗰个啊？ 唔系佢 囤积咗一扎， 佢以为我好熟啊，同阿 Jenny 系啊？点不知我话唔系同呢个 Jenny 好熟啊？我同另一啲 Jenny 好熟啊？Jenny 嘅串法同埋发音都有好唔同噶嘛？系咪先？唉、哎，真系拗晒， 唔使担心啊！你呢个系直到永远啊！即系呢个误解咧，系唔会解决到噶啦， 系嘛？ 系啊，唔会解决到。 解决到好似牵制咁咯，确咗诊佢冇啊，要补啊，确咗诊要休息几日。 send 翻个报告俾个 friend 睇， 你睇下补啊，搞唔掂。 跟住佢都会问你噶，你知唔知佢几时会补翻嗰几场啊？有冇飞啊？即系都会问。 你估我系张敬轩？ 都系问翻。 嗱，呢啲都系即系希望唔好带去下一年啦。咁啊，迎嚟2023第一道曙光咧，报章咧都写咗出嚟话。捕捉元旦日出的攻略，咁、 哦、 小白可以追踪下，因为今年1月1日咧就系假期嚟嘅，即系你就可以上山睇到咧呢个晨光第一线， 系咪又系去诶呢一个凤凰山嗰度啊？ 通常都系凤凰 嘅，系咪？ 系啊，因为凤凰嗰边嗰个景会比较上靓啲。 哦，佢有五个地方嘅，咁睇下大家会唔会拣咧？第一个喺白立湾啊，就应该西贡万宜水库。东坝嗰啲地方啦、第二个咧就 喺 烂头营啊，烂头营啊，应该喺 大屿山 啊，系啦， 凤凰嗰边 喺大东嗰边 啦，因为烂头侧啊嘛，以前嗰 边系啦，咁啊，仲有其他地方啊，這个西贡同埋马鞍山附近咧，都可能睇到啲美景嘅，咁啊，不过即系拍摄嘅小贴士就系要保暖 系 好重要啦，咁啊，小白有冇谂住系真系上去山？ 我2022年嗰个嘅第一道晨光第一线咧，我就喺堤坝嗰度睇嘅，咁即系不过就差啦，因为咧密云咯，冇办法睇得到。咁啊去到嘅时候，只系同成班即系大广大市民一齐喺度吹风，咁啊睇唔到啦。到佢个太阳都出嚟嘅时候咧，就已经白晒啦，白光嚟噶啦，咁就冇办法啦。咁啊，2023年咧，我都谂紧个 schedule， 睇下可唔可以即系夜晚搵个山仔逛一逛上去，都系好少。如果唔得嘅，咪去翻条堤坝咯。 系啊，钟哥有冇谂住迎来晨光第一线啊？喺2023年， 我会上网重温咯。 你唔系我思怡，你屋企如果系向东、啊，你可能即时睇得到 嘅。钟哥呢个做法其实好好啊，因为咧，如果你上网嘅时候咧、因为第一道嘅晨光第一线咧，2023年嗰个咧，全世界一定系有唔同国家、唔同嘅频道咧，系会影住佢哋嘅第一线。 系啊，你点样都唔会快得过即系又系讲翻纽西兰，你唔会快得过纽西兰啊嘛，因为佢哋真系。即係根據個地理位置，佢哋、真係睇到第一個日出。 係啊，我知基督城啊嘛，次次都係嗰兩三個地方啊，係啊咁樣。 咁香港你又唔係個個可以望到，真係個海邊你要向住東面，即係你即係真係喺個水平線升上嚟，或者個山頭升上嚟已經太遲啦，已經。咁所以真係你要揾。可能真係要花啲心思， 係啊，要同埋睇天氣。譬如大家諗住當日係上高啲少少山嘅，或者你唔想上咁高嘅時候咧，要睇下天氣。如果個雲層係低嘅時候咧。你可能真的要上山喎，咁你就會見到雲海啦。 冇講啲過頭説話，但係根據天文台講咧，嗱有機會大家可能會有一個天晴嘅早上 嘅咁、咁啊幾好啊嚇，咁、希望大家可以把握一下啦。咁、攝影師哥哥亦都有推介近少少咧，馬鞍山嘅昂坪咧都 OK 嘅，即 係大金鐘嗰度 行半個零鐘就可以上到去啦。咁樣咁啊，希望大家就做足準備，先迎接呢個晨光第一線啦。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

啱啦， 优质生活。 如果你用人类科技角度去睇咧，根本讲唔通噶。 啊，点解啊？ 你突然之间将所有嘅嘢变咗，即系嗰个进步啊，系突然之间突飞猛进。 嗯， 突然，即系譬如你用呢个轻足式平板呢一个啦， 即 系 热感啊， 热感嚟噶嘛，系突然之间出现噶嘛。 系， 你有冇谂过点解？ 嗯， 科技先进咯， 科技先进， 外星人科技先进， 系啊，外星文明啊嘛，系咪想讲？系啊，唔系不过 太迟啦， 即系好似有啲传说话，微波炉系外星人有啲坊间咁讲。 不过咧，每个年代咧都会话呢啲系外星文明嚟嘅，意思系咧嗰阵时有金字塔啊，或者玛雅文明啊，依家都系不解噶嘛。 系啊，不解就赖咗外星人。 点解嗰啲古文明突然间会咁先进啊、大跃进啊咁样，全部都系赖落去外星文明嘅，跟住又话嗰啲玛雅族群咧上边有个圆形嘅嘢，好似 UFO 咁样，即系啲壁画入边已经有记载。 哦，其实嗰啲系可能云嚟嘅啫，纯粹系云。你有阵时啲高嘅山咧，你咪会见到佢都系出现咗个嗰啲譬如 UFO 云，跟住你啲摄影师要影啊，放上网嘅。啊，边个山出现 UFO 云？其实可能以前玛雅啲人咧咁啱见到 UFO 云。 嗱，我哋都唔知道， 我哋唔知 道究竟系 UFO 定系 UFO 嗰个云。大家就雲陀陀啦， 你就講一個金字塔，你而家都起唔到噶，但係幾千年前起到喎， 係啦，所以不解之謎， 係啊， 不解之謎。 另一個好近嘅不解之謎就係五十年前可以上月球， 嗯， 點解而家去唔到咧？ 嗯， 嗱，呢個又係不解之謎， 定係即係金錢嘅問題咧？不解之謎 係不解之謎。 咁但係如果你話喂，最近有冇啲得意嘅新嘅科技咧？咁原來都有，科學家咧都好努力去到研發一啲新嘅嘢嘅，無論係對於人類嘅生活啦、文明啦、科技啊、進步啊、救援啊各樣嘢咧，都好努力咧去到諗下啲新嘅方法去到做嘅。咁通常咧，發明一樣嘢就要攞啲 idea 噶。咁我哋嘅 idea 除咗係譬如我哋已經將好多嘢 fusion 啊， 嗯 ，fusion 嘅意思即係話，例如以前微波爐啱啱出現嘅時候，佢只係微波爐， 嗯， 溶雪同埋翻熱。咁微波爐跟住後屋咧點樣 fusion 咧？攞佢同譬如焗爐啦、蒸爐啦，唔同煮法嗰啲咧，將佢諗辦法擺入微波爐入邊。所以而家微波爐咪好霹靂咯，即係好多人做到就話微波爐一個已經可以煮好多餸，有好多唔同嘅煮法，炸都得嘅，哇，好犀利！咁而家咧就都係一樣，但係科學家佢哋點樣用呢個 fusion 嘅概念啊？做一啲新嘅嘢咧，就喺大自然嗰度揾靈感。其實大自然嘅動植物咧，有好多都已經係好叻，因為佢哋處理到佢哋嘅問題，而我哋想要佢嗰個功能。不過我哋又唔係譬如螢火蟲咁樣，我最近都睇到一個咧，關於螢火蟲，佢就係人類已經發明咗咧。即係用人類嘅再生肌肉嘅組織啦，再加埋啲機器啦，一啲科技 theory 就發明咗機械嘅螢火蟲。咁佢咧真係螢火蟲咁細隻，而佢飛嘅速度又真係好似螢火蟲咁樣，仲要咧佢拍動嘅時候咧，佢係可以產生微光，即係真係咁你望上有光咁飛下飛下。咁咪就係螢火蟲咯，所以話嗰隻機械螢火蟲咧都發明咗嘅。咁佢用嚟做咩咧？就開始咧就變成好似我哋細個睇嗰啲哆啦 A 夢嗰啲咧，嗰一類咁樣嘅空想嘅發明。佢原來咧佢可以大量製造呢一類型咁樣嘅機械螢火蟲啦，再做救援嘅。 嗯， 即係你譬如有地震或者有啲人需要救援嘅時候咧，佢咪一落曬 order 落嗰啲機械螢火蟲， 係啦，邊發光， 邊入啲窿窿罅罅嗰度發光啊，去到尋找生命啊，因為佢入邊其實佢全部都係小型電腦嚟。 哇！呢個好似嗰時我哋睇 呢個都幾得意喎， 蟲咁喎，細個 可係佢，但係佢真係一隻 機械螢火蟲， 機械螢火蟲用咗喺救援。啊，呢個真係幾好。 哦，呢個係一個幾好嘅發明喎。 喂，你講阿小白講到啲螢火蟲，唔係螢火蟲啊，即係一啲機器咁細粒咧。 嗯。 咁我諗起一樣，即係如果你話嗰啲科幻片裏邊嗰啲橋段，咩納米昆蟲嗰啲，唔講嘅嗰啲科幻嘢事住啊。不如話我見過最細嘅，我冇親眼見過，例如你上網你都睇過咧，就係一粒藥丸咁大粒，但係其實咧係裏邊一個微型鏡頭。 哦， 咁你就食咗啦， 好似嗰啲照腸嗰啲啊嘛。 係啦，佢食咗落去之後咧，佢裏邊發光喎。 嗯，哦，發光添啊， 因為佢要影嘢啊嘛。 嗯。 咁佢裏邊發光，咁你可以用鏡頭捕捉到究竟你嘅身體裏邊，即係當然同長度有關啦。裏邊 食肉啊，係 啦，個情況係點樣？咁你跟住點樣？跟住咪自然排翻出嚟咯。 係 係，就係咁樣。咁但係呢啲咧就可以好細粒，亦都係啲科技上嘅發達，可以幫到我哋嘅生活。 哦，好啊，呢啲發明我覺得咧好嘅。另外仲有一個都得意，即係2022年都有好多新發明。咁佢就話到呢個咧係法國嘅團隊去到研發嘅。咁佢話到咧，因為有一種嘅螞蟻咧。叫黑山蟻， 咁呢個黑山蟻呢，原來佢哋本身都已經能夠呢，就係聞到人類嗰、那個乳癌細胞嘅氣味。 哦、 好啦，咁既然有咁樣嘅功能嘅時候呢，咁於是乎呢一班嘅團隊啦，咁利用糖水，即係食嘅糖水、利用糖水去到做訓練，咁等呢一班嘅黑山馬蟻能夠偵測出呢，就係、是、含有乳癌細胞嘅、首先先揾出呢，就係、是、一啲譬如可能老鼠嘅尿液樣本會唔會有呢一類型嘅細胞喺度啦。咁結果呢，真係俾佢哋呢可以慢慢就訓練出嚟，這個就唔係發明啦，這個就訓練動物去到令到佢哋呢可以偵測到邊一度呢係有呢一類型咁樣嘅細胞，咁甚至乎呢 即係可以預早及早預防。 及早預防。係啦。咁同埋呢佢哋話呢一個呢係一個平價嘅醫療嚟嘅。因為佢哋只不過係用啲好基本嘅方法去到訓練咗呢一批嘅昆蟲，然後呢佢去偵測你嘅身體有冇呢一類型咁樣嘅身體嘅狀況。所以我覺得呢其實都幾得意嘅。咁除咗呢個之外，仲有啲2022年嘅發明呢，這個又幾得意喎。呢、這個咧就係用呢個人工烏擦皮啊，咁啊有呢個特別嘅功能啦。烏擦咧，咁啊大家知道可以喺海遊下遊下嗰啲啦。烏擦咧就透過膨脹同埋收縮咧， 即係魷魚啲 friend 啊，係啦，魷魚啲 friend， 但係佢有好多品種啦，魷魚啊、八爪魚嗰啲啊， 章魚啊， 係啦， 啲 friend 啦。 咁我哋講烏擦先， 浮遊類嘅海面。 你呢個時候唔好問我到底邊個八隻，邊個係十隻，邊個又竹蘇係點樣，個頭係點樣，太難分啊嗰啲。咁我哋先講烏擦。烏擦咧，佢本身透過呢個膨脹同埋收縮佢嗰個皮層咧，就令到佢嗰個皮膚嘅色素會改變， 係啊， 同埋形狀又可以改變噶嘛， 係 啦、 啊，嗰啲、 大家睇嗰啲深海片都見到啦，有陣時影咗一紮珊瑚咧，鏡頭一轉，哦，原來有隻嘢趴咗喺度啊，咁你又唔知道，咁佢就可以釣其他魚嘛。好啦，咁佢個皮膚又能夠改變各樣嘢啦。好，咁於是乎咧，加州嘅大學團隊咧。原來在呢一個嘅叫做烏擦嘅功能上面咧，又攞到靈感啦， 哦、 即係 fusion 咗啲第二樣嘢啦。佢哋咧就真係呢個又係發明啦，發明咗能夠藉住咧呢個拉動啊、拉動同埋收縮嘅功能啦，咁啊發明咗個自動調節温度嘅複合材料，即係簡單啲嚟講，即係佢發明咗一種好似皮咁樣嘅外層，咁佢哋就暫時簡稱叫做烏擦皮啦。 哦，即係佢模仿烏擦嘅一啲 movement， 係啦， 佢做咗另一個儀器出嚟， 做咗一種啦。發明咧有陣時唔單止淨係用機器，發明咗機器出嚟嘅，佢係發明一種嘅物質出嚟嘅。 嗱、 即係舉例。好似睇咩鋼鐵奇俠咁樣咧，咁佢咪Friday 定唔知邊個咧就恭喜Iron Man， 就話恭喜你啦，你發明一種新嘅元素。咁其實而家嘅情況咧，同嗰個 case 有少少似嘅。咁人類發明咗一種新嘅物質出嚟，咁呢種物質咧雖然都仲喺我哋嘅 element 表入邊啦，咁但係佢呢一種嘅製造方式咧就能夠令到我哋呢一個皮層咧就可以有一個好大嘅延伸。即大家想象下， 即係拉扯得多啲， 海賊王啊，路飛咁樣，佢拉得好大嘅，個柔韌性非常之高，而且仲能夠咧調節嗰個嘅温度嘅。咁、所以咧嗱，譬如以前中國，譬如上珠峰，上珠峰嘅時候著到成一種咁樣噶嘛。 係啊， 咁可能嚟緊唔使嘅咯，嚟緊就好似哆啦 A 夢嗰啲法寶，其中一個咧就唔知著住件衫好薄嘅，但係就已經可以令到佢自動調節幫你體温。咁呢個烏擦皮咧就叫做咧烏擦皮啦，佢咧就可以都係做到相同嘅功能，而且咧佢仲可以咧做一啲唔係淨係放喺身上面嘅，佢可以幫你做好多，例如係保温壺啊，即係呢個功能啦，做保温壺啊，或者當你食嘢做啲器皿啊，做其他唔同嘅科技啊，即係佢有咗呢個技能之後咧，佢延伸到唔同嘅。功能或者機械上面咧，又可以俾到我哋一啲更加好嘅生活。 呢、 這個 好、啊，唔錯喎。 係啊，咁、如果你話佢淨係唔放喺我哋身上面嘅，淨係做個保温壺，佢嗰個膜層，我哋而家成日都話導膜啊嘛。佢就嚟一塊嘢凹入去，咁佢已經可以 保暖 keep 住你入面嗰個温度，甚至乎唔會跌嘅温度嘅。咁你話就算去到啲極地嘅地方，你都有啖熱茶飲，爭好遠啦、 啊。啊，小白呢個幾好喎、啊。 呢啲好多 果然係你趁住2022年，即係差唔多得翻兩三日。 有好多其實嗰啲咩自然啊呢啲雜誌咧，即係嗰啲咩外國嗰啲科學雜誌，其實佢哋都會講好多呢一類型咁樣嘅，甚至乎佢哋有好多係攞秋葵啊，秋葵嗰啲黏性咧，佢用嚟做咩咧？就用嚟修復嗰啲傷口。嗱、那個 concept 咧就係好似黏黏地咁樣，咁又好似嗰啲即係搽膠水啦。咁佢就話到啦，其實人類啲膠水而家都好叻噶啦，除咗貼一塊膠布之外咧，有啲係寫到明人工植皮咁樣功能嘅，即係黐咗落去。就冇疤痕，佢甚至乎咧會幫你好快脆咧去嗰個傷口加快唔知幾多倍復原嘅。咁而家佢呢一隻咧，即係 修復膠水， 即係科技先進啊！以前我哋對傷口嘅處理就係攣篤口水落去嘅啫嘛， 跟住 係 啦， 擦 口水啦，跟住紅藥水、黃藥水，你屋企有冇紅藥水嚟㗎？ 冇啦， 冇啦。咁遲啲就可能咧會有呢啲類似秋葵膠水嘅物體喎，咁啊擦兩擦。佢就自己黐埋，哦，咁咪好翻咯， 几好几好。 等住呢啲发明咧，就面世啊！我哋香港有唔少地区发展得相当之蓬勃啊！咁但系讲紧早喺几十年前，原来呢一类型嘅地方都只不过咧系荒郊野岭，其中天水围就系咁啦。佢哋喺几十年之前已经开始计划要发展，所以先至会有今日嘅面貌。但系天水围点解会叫做天水围呢？想唔想知？百元号转头话你知。 人のせいにしては受け入れてるふりをしていたんだ。 早期属于就是后海湾之内湿带的系统一部分嚟噶，后来当地的村民就在呢度进行一些填土的工程，用作就是起鱼塘啦，同埋养鸭的地方噶。为了发展天水围成为一个能够自给自足的市区，政府和私人发展商原来就在1982年都已经达成了协议噶咯。话说就将天水围发展成为新市镇，去到1992年，天水围首条的公共屋邨天耀邨就落成了。天水围位于元朗的西北部，原本就是一大片的鱼塘嚟噶。相传宋太祖赵匡胤的后人原本亦都在甘肃天水县聚居噶。后来当我哋南下一大匹马嚟到的时候，竟然间咧咁啱得咁巧搬到嚟天水围地方一带，为了显示唔忘本以及咧就挂住屋企嘅感情，所以佢哋更加将呢一带嘅地方命名为天水围。另外仲有一个讲法噶。话到天水围名字的由来咧，系当地一个围坝将海水咧就隔住，形成了一个巨大的鱼塘。鱼塘咧只是见到天水，加上咧就壮阔的围，咁所以大家慢慢就会将呢个地方叫做天水围。到底你中意边一个嘅讲法多啲咧？适随转变。但系今日天水围咧，肯定是一个发展相当成功的新市镇啦。 远方交织天与地围绕， 似乎山水最终得你来独游，怎面对？如涟漪碰撞散聚，原定不生的救赎藏在碎石细沙，你不识取情绪里，微雨间一点白光半区，才记起这身赤躯，愿意逝去，何解？常有数之不尽遗下的心债，还未解；常有苦心积累遗恨被装低，纵使两心崩坏，就算各奔天涯，而故居的花有他的祝福，为何没试着了解？愿你亲身跨越灵欲的疆界，还未解。愿你感恩生命活着是伟大，谁原谅你终此一生只判失败？这宇宙无结界，他会在来世里拥你入怀。伤痛没过滤，原定安抚的说话来自四面八方，你不听取，行下去，灵魂惊觉实相全是虚，回头望到月桥化作细尘，散落归村里，还是生。愿你亲身跨越灵欲的疆界，还是水？愿你感恩生命活着是伟大，谁原谅你终此一生自判失败？这挂念无结界，他会在人世里生活愉快。你与他的死结因仍然未松，凌风一吹送，催促成住怀空。人间常有花开花落无尽的生滞，从没失在这不生不灭无极的状态，徘徊在生不死劫或有选择。悲伤的你眼河沿路坎坷，流水穷尽处仍没法纾解，从没水是你知忆吞噬提案的边界，让沙石来滴漏回流入脑海，跟他相约千世聚头，红桃绿柳难忘永久，仍愿等坐看我为你在远山升起一片云雾 阿姐，柳影婷的作品啊，名字叫做《坐看云起时》。咁啊，大家今日唔知起身未啊？好多朋友都继续放假，有啲啊放到2023先开工。咁啊，希望你哋都假期愉快啦！如果真系可以放咁耐假嘅，依家16度气温，相对湿度咧74%啊。

明，够钟上堂啦！ 嚟嚟嚟，各位爹哋妈咪准备好未啊？ 家长考牌学堂。 嚟到晨光第一线，我哋又要准备向 Clara 学习啦。 Hello， 嘉明，各位听众早晨。 我哋呢一课咧好紧要嘅，因为咧真系如果屋企当中有小朋友咧系有特殊嘅学习需要咧，真系好多嘢都会可能失咗少少预算。除咗自己嘅心情要去平衡啦，除咗要点样去准备自己做一个有 SEN 需要嘅家长，要重新学习过之外咧，我哋今日讲嘅呢个话题咧好实际嘅。就是那个经济的预算呢都真的可能会哎呀跟自己以往的预算有少少不同。 是啊，即其实你知道现在即每一个的小路仔他就算他是一种的弱能都好都可能面对很多挑战的。那么最常讲是听障咯，听障、嗯、听障你觉得是最花钱是哪一个地方？ 应该是不是助听器啊？ 嗯，除了助听器之外呢，助听器是啱的了，助听器都很贵的。 见你咯。言语治疗师的钱咯。 是的，真的真的。真的其实要养我多一段时间。 是的，你要陪住他很久的嘛。 是的，即其实我们讲呢，即是说呢，如果他是有一个的 device， 有一个辅助的器具帮他，那么辅助器具其实已经是很贵的，可以是去到成60000元一只助听器的。 哇。 是的，那你两只其实过100000的、 嗯、 可以是这么贵。咁而家係做人工耳蝸咧，嗰部機咧係20000元。 20000元可以所謂即係襟用，或者係用到幾耐咧？ 其實佢裏邊人工耳蝸咧係有外面嘅輔助器啦，亦都有內置嘅。內置嗰個咧就要做手術嘅。咁做手術裏邊嗰個咧就係過世嘅，原則上下，即係除非有啲嘅意外整到啦，或者係嗰個機件有啲問題啦。咁佢裏邊嗰個咧就通常咧都係permanent 嘅。咁但係出邊嗰個咧言語處理器啦，就可能係數年。即是5-6年或者10-8年 depends on 那个小路仔用成点，即是家长的保养做成点。咁、去外置那部呢，咁其实都要跟人工跟助听器差不多的了，都是要60000元到一部这样。咁所以其实这个是我还未计电池。 嗯 其实你无论助听器啦、人工耳蝸啦，其实你嗰个电池咧都贵嘅，即系可能系助听器咁样，可能佢一个礼拜要换一粒电池咁样，一粒电池都可能要10多元一粒。咁你两只即其实都几十元咁样啦，咁你諗下一个礼拜几十元，一个礼拜当你30元咁样啦，咁你其实4个礼拜都要100多元，咁你做一年10年，咁即其实都是一个嘅成本嚟㗎。係。 係啦。另外言语治疗师或者係一啲嘅 sessions， 一啲 therapy 方面嘅 呢，其实呢啲 therapy 呢其实都去到即1000多元一堂係最基本㗎啦。 嗯。 即係最基本㗎啦，即係过千㗎啦都。咁当然啦，有一啲嘅机构啦，咁可能就会是低过1000，但都会是挨近的了。咁你想想一个礼拜是一堂咁样，咁你的钱都是很襟计的。即是你因为你是各个礼拜上堂的，咁有些可能是即是上两堂天咁样 ,depends on 即是个小路仔同埋个家长嗰个的需要同埋是有几赶啦。因为不同的弱能有不同的赶啦。例如好像一些嘅行为的治疗那些啦，咁行为治疗呢很多时候就不是一个礼拜上一堂的了，一个礼拜可能要上两堂。甚至乎有一些机构呢，他们是一个礼拜是 full day 的，即是上5日，每日上午3个钟，下午3个钟，即是完全翻学这样上的。那他们那个的学费是很贵的。是啦，很贵很贵的。那么就你想想一个钟头，其实个治疗师都要1000多元的了嘛。那你一日6个钟，那你再乘5日，再乘30日，那其实真的很贵很贵。 国际学校价钱呢简直是。 的一年咯。 是咯。 等于 是 一个月咯， 系咯， 系啊，好贵嘅。咁当然啦，我哋就话啊，咁系咪死啦？咁如果系冇钱嘅，咁系咪个细路仔乜都唔使做啊？咁啊唔系嘅，咁都放心嘅。咁因为有好多嘅自愿机构咧，咁有时佢哋都会有一啲嘅辅助嘅。咁同埋咧，当个小朋友咧，佢入读咗一个可能系特殊幼儿中心啦，咁其实佢哋嘅服務都好全面嘅，咁佢裏面咧即係有物理治療師啊、言語治療師啊、職業治療師啊，咁仲有社工啊，即係都比較個配套都好齊嘅。咁佢哋翻學咧，咁亦都係會跟翻嗰個嘅，即係唔同嘅特殊幼兒中心，佢哋就會係喺嗰個嘅，即係主打翻喺嗰個嘅部位嗰度啦。即係例如 听障嘅，咁佢哋就会系教好多嘅听嘢啦，同埋言语嘅沟通啦。咁如果系自闭症嘅，咁就会教好多嘅行为啊，咁样呢啲嘅方面啊。咁所以其实嗰个嘅经济咧都几繁重嘅。嗱，我当你真系翻一个特殊幼儿中心，系嘅，个价钱好平嘅啫，即系可能好少好少好少钱嘅啫。但系问题可能个家长可能会觉得啊，佢都要添置一啲嘢嘅喎。好似頭先話，甚至乎你可能係做一啲嘅口機咁樣，咁佢口機嘅話咧，咁可能佢都要買一啲唔同嘅工具去俾佢吹啦、咬啦、啜啦咁，咁呢啲其實都係一啲嘅費用嚟嘅咯。又咁，你好少話唔買嘅，有時可能會需要用到你就會買咯。咁其實即係呢啲嘅少少錢咧，如果係對一啲基層嘅家庭嚟講咧，都會吃力嘅。咁當然啦，都係咁嗰句啦。其實都有好多嘅慈善機構咧，咁佢哋都會有啲唔同嘅支援，同埋有好多活動幫我哋嘅家長嘅。 咁我都知道咧，其實喺社會上面都有好多唔同嘅人士係願意可以投放多啲資源啦，協助翻多啲唔同嘅家庭嘅需要啦。咁但係咧，始終有時咧好難嘅，即係就算我哋自己去買嘢都好咧，人哋講兩句咧，即係話，哎呀，你用完之後皮膚好啊，咁你又會好似嚇係咁樣樣。何況係如果人哋話俾你知可以幫到你嘅小朋友個噃，咁真係有時唔緊要啦，幾多錢都好啦，都希望盡量可以支援得到咯。 係啊，所以頭先你講啦，即係就可能話啊 ，OK， 咁我哋啲衫咪靚啲啊，或者係嗰啲我哋係一個係我哋嘅 wants 咯，但是个小朋友呢是咁 need 囉，同埋你即係唔好敢唔买俾佢。 係 呀。唔敢㗎，即係我諗你对住你啲小朋友都係囉，可能对孩子呢一对孩子同嗰对孩子，咁其实你觉得差唔多。但是当那个店员告诉你这一个呢是对个脊骨是会好一点的。那你就即刻算了算了，多两百元买对好一点的啦。 家长就是有这个心态咯，即是永远都会想用最好的去即是送给他们的小朋友的。 是啊，但其实呢即还有一个呢就是有时候可能我们的特殊学习需要小朋友啦，那可能家长他有需要会是要辞了份工来带个小朋友，即其实我自己当年都是，我当年我都有两年咧，我仔两岁到四岁的时间咧，咁我都是全职咧系去学习咯，同个细路仔一起去翻学啦。因为头先讲咯，虽然佢读咗一年嘅特殊幼儿中心啦，咁嗰年其实都有好多嘢要跟进嘅，即可能系政府都仲有一啲嘅服务嘅，咁你又要去睇啦，又即系复诊啦。其实我哋啲细路仔成日都要复诊，复无限量嘅诊，同埋复无限科嘅诊，即好多科你要去复嘅。咁你其实就要成日带住个细路仔去啦，咁又要听好多嘅专家嘅意见啦，或者系即系要教你点样做啦。咁你自己要去深化呢一啲嘅资料，同埋揾个方向俾个小朋友啦。咁所以其实家长好紧要噶。 系啊，所以真系要准备好自己啦。不过无论点样样都好啦，家长永远都系希望即系俾最好嘅小朋友嘅。咁希望大家都可以自我准备之余咧，真系陪住小朋友去一齐成长。咁啊，除咗话可以帮到小朋友之外咧，自己都要学习努力点样去帮到自己，作为一个更加好嘅家长。多谢晒 Clara， 唔好客气。 我翻嚟啦， 洗手先， 食得饭啦， 洗手先， 食完饭啦， 洗手先。 点解成日都要洗手嘅咧？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平时大家听到电台的节目声音大部分都是来自广播道香港电台大厦的直播室，就算是录音的节目都会透过在广播大厦的仪器将声音播放出来。但是为什么我说是大部分呢？因为亦都有可能除了在广播大厦进行直播之外，有时都会在广播大厦以外的地方举行一些特别的节目，我们会称之为 OB Show。 OB 的意思就是 Outside Broadcast。进行 OB Show 需要一系列专为户外直播的特定器材，需要的人手也都比平时直播更加多。因应所举行的活动的复杂程度，在直播之前的一日甚至一个礼拜之前已经一定要在场地做好准备了。 电台和混音还有很多有趣的事情，我们大家不妨听多一样东西旁下身。我是小白白元浩。 光追踪三十一。 追踪三十一啊，嚟到星期三嘅时间咧，唔知道阿畅喺今日夜晚港台电视三十一有咩精彩节目可以介绍俾我哋嘅听众变成观众咧？早晨，阿畅。 早晨，小白。早晨，各位。 你好啊，七点半钟我记得系盘点政策、啊。 冇错，你真系心水清啊。咁啊，盘点政策咧，咁啊，即系今届啊，现届政府啊，不断强调为市民做实事噶嘛。嗰、啲议员啊，代议士点样反映民意咧？咁呢个节目我哋每一集都会请嚟一区嘅区议员啊，或者系相关嘅官员啊，地区人士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嘅。咁啊，今集咧就会同大家聚焦喺呢个油尖旺区嗰度。我哋咧就邀请到呢个油尖旺区嘅区议员啊，阿孔超华同埋钟泽辉上嚟同大家倾下偈。咁啊，油尖旺区好特别啦，即系。呢個油麻地、旺角、尖沙咀係三個好完全唔同嘅地區嚟嘅，即係佢哋又做又有好多嘅商貿啦、藝術文化啦，又有好多歷史古蹟、舊社區等等啦，日同夜都個變化好。 係啊，係啊，係係。 係啦，咁啊，究竟嗰啲地區政策點樣落地嘅咧？即係點樣有效喺呢啲區嗰度落？即系落实得到咧，解决民生问题咧，咁、今晚七点半一齐听下两位区议员点样讲啊？ 系油尖旺区嘅历史咧，都相当之即系源远流长啊！即系以前仲有，譬如油麻地一带咧，都仲系好多即系船务嘅工程嘅时候，哇！去到今时今日，你谂下改变几大啊？咁啊，嚟紧嘅时候政策嘅点样协助咧？油尖旺区去到做得更加好咧？今日夜晚大家留意住七点半钟嘅盘点政策啦，八点钟啊，大家一定要睇医生与你啊！ 冇错啊，特别系家长啊，小白你都系要留意啊，哎、小朋友系啊，因为今晚同大家探讨嗰个问题咧，就叫做儿童哮喘啊。咁啊，哮喘咧系小朋友当中咧，即系最常见嘅嗰啲慢性疾病之一嚟嘅。咁啊，由呢个气管过敏引起噶啦。咁啊，大部分患者咧都系家族性遗传有关嘅。咁啊，据统计啊，即系香港咧，大概每十位小朋友就有一个患咗哮喘噶啦。咁啊。俾翻少少數據大家啦，哮喘個發病年歲咧，嗰個中位數啊，係低到四歲嘅啫。咁有啲 B B 仔咧，有啲嬰兒啊，喺一歲之前已經有呢個哮喘病徵。咁但係啊，即係呢個哮喘病徵咧，同其他嗰啲呼吸道嗰啲疾病咧，好似嘅。家長真係唔知點樣分辨嘅。咁啊，所以咧，今晚我哋請嚟一個兒科嘅專科醫生啦，同我哋解釋一下兒童哮喘嗰個成因。病徵同埋治療方法嘅，咁大家各位家長啊，千祈唔好錯過啦。 係啦，咁就算屋企小朋友係健康嘅，咁因為呢個醫生與你講哮喘啦，我覺得家長都應該睇多啲，認識多啲啊嚇，咁有啲咩事咧，都唔需要太過心急啊、擔心啊。另外十點半鐘嘅時間一齊去探險咯。 冇錯啊，呢個紀錄片系列《深海沉船》，咁啊一連六集啦，我哋每一集咧都會帶大家咧去認識一下咧我哋歷史上面。好出名嘅，好壯觀嘅六場嘅海難啊！咁啊，都已經發生咗噶啦。咁我哋會用 4K 超高清嘅拍攝，深入去海底揾翻嗰只殘骸出嚟啊！ 係見到噶，真係見到個殘骸啊！ 真係見得到嘅，咁啊好清楚添嘅。另外啦，亦都會訪問翻咧相關嗰啲生還者啊、船員啊、乘客啊，即係了解翻當日究竟發生咗咩事。咁啊，今晚第一集啦，就會同大家講下咧呢個。第一次世界大戰啊，超過咗100年噶啦，咁但系咧仍然可以喺蘇格蘭嗰個海灣嗰個海底嗰度啊，發現到嗰啲德國嘅軍艦殘骸啊，德國軍艦啊，咁啊原來咧呢啲軍艦咧係佢哋嗰個總司令咧下令要沉，自己整沉咗佢嘅，咁啊究竟究竟呢個自沉行動係點解嘅咧？即係究竟仲有幾多未被發現嘅故事未浮上水面嘅咧？ 係咪唔想將啲技術？借咗俾人呢咁样嗬？ 系啊，咁啊想知道个真相啊！今晚十点半要睇下呢个深海沉船啊！ 好，大家留意住十点半钟嘅深海沉船啦！唔该晒阿昌，拜拜， 拜拜。 2022，感恩有你，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月涛，我特别感谢我嘅工人姐姐，由我小朋友啱啱出世喺屋企帮手，到今日依然照顾到两位仔仔非常之好，所以咧好感谢佢。因为佢嘅付出，令到我哋有更加多嘅时间享受天伦之乐。 家营最爱，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大家2023更快乐。 更快乐啊！真系外佣姐姐都应记一功啊！好似头先小白咁样讲，如果姐姐叫做呢排咧病咗咧，可能啊作为家长咧啲压力都比较大啲。 所以大家千祈唔好咧就忽视外佣姐姐，就谂住啊我哋一家人啊，其实如果唔系有外佣姐姐帮手嘅话咧，我哋一家人咧就好难咁他条啊， 系咪啊？ 所以要当埋佢系一家人。 要啊，系啊，即系如果唔系又要出去买餸啊，又要煮啊，你全部自己搞晒嘅话咧。好吃力噶！ 喂，其實住埋一齊，大家一齊食飯，都真係一家人啦。 係啊，係 啊，真係家多雙份㗎。 冇話同台食飯，但係各自收 啊， 咁樣應該依家都似融入家中㗎啦， 要家中啦， 要 啊要啊。 咁啊，唔知你會唔會買下啲聖誕禮物俾阿姐姐氹下佢開心 啊？哦，有啊，同埋即係過年嘅時候又會封下利是啊，咁樣，所以呢啲就基本嘢。 係呢啲基本嘢 啦。咁啊，當係屋企人咁嘅話啦，屋企就融洽好多。其實好簡單。佢願意攞個心出嚟幫你手㗎， 呢個係嘅。 最終得益嘅都係自己。 係啊，咁啊同我哋一樣啊，攞心出嚟做節目， 梗係啦。 最終得益嘅唔係我哋自己，係聽眾啊。好，睇睇個天氣先。今日大致天晴啊，早上清涼嘅，日間乾燥，最高氣温咧大概19度啦，吹和緩嘅東北風啊。咁啊，展望咧，本週餘下時間啊，同埋元旦啊，大致都係天晴同埋乾燥嘅，日夜温差較大一啲啫。星期五早上咧就會凍一啲啦。依家17度啊，好温暖嘅气温啊，相对湿度咧67%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日本政府宣布星期五起限制嚟自中国内地、香港和澳门的航班，将只能够使用东京、成田、羽田、关西和名古屋中部四个机场。在本港，朝早在机场继续有市民出发前往札幌旅游，有市民说航空公司已经取消回程的航班，回程有待航空公司安排，由于回程有变要向公司请假，多留日本几日再回港。亦都有市民说不知道最新安排，如有需要转机去其他地方再回港。另外，亦都有跟團的市民話，旅行社一早更改行程，回港安排冇受到影響。國務院聯防聯控機制引發春運工作方案，出年春運從1月7日開始至2月15日結束，共40日。方案預計隨著疫情防控政策的進一步優化，跨區域人員流動性將會加速釋放。明年春運客流將會從低位運行加快反彈，客流總量可能出現大幅度增長。方案指出，各地要嚴格執行相關政策規定，科學精準執行疫情防控優化措施和越累越管各項措施，不再對乘客查驗核酸檢測陰性證明和健康碼，不再開展落地檢，不再實施乘客測溫等的。各地可以結合本地疫情高峰期研判情況，依法採取適當的臨時性限制人員流動措施，引導公眾盡量避免在疫情高峰出行。中共中央政治局一連兩日召開民主生活會，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主持會議並且發表重要講話，強調領導幹部自身硬，首先要自身廉，中央政治局成員要帶頭廉潔自律。習近平指出，領導幹部特別是高級幹部的作風歷來是引領黨風和社會風氣的重要風向標，亦都是人民群眾觀察黨風的重要窗口。中央政治局成員要對照新修訂的中央八項規定實施細則，重點糾治形式主義、官僚主義患疾，帶頭弘揚黨的優良作風。北韓勞動黨第八屆六中全會舉行第二日會議，領袖金正恩提出明年需要強化自衛國防力量的新核心目標，

港台电视三十一国剧夜场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一齐见证主角点样靠友情克服连场险境。 铁三角、吴邪、黄贯子、张起灵踏上冒险之旅，经历生死考验，解开重重迷雾，真相亦逐渐水落石出。 重启之极海听雷第一季， 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一。 乡郊一般选举包括一月八日举行的村代表选举，同一月十五日举行的街坊代表选举。已登记的合资格选民到时要带埋身份证明文件正本去投票。居民或街坊代表选举选民如果已搬离登记的现有乡村或墟镇，就不再符合投票资格。查询电话2152-1521。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晨光第一线。 九点半钟，梁文中。 今朝我想讲，到底有定冇呢？圣诞节过咗，圣诞假期都结束，一众家长可以松一口气。作为小朋友当然欢乐，除咗唔使翻学，亦都充满期待，期待父母点样同佢哋庆祝呢个节日，例如布置屋企、食圣诞大餐、等收圣诞礼物。至于父母就要谂尽办法同小朋友庆祝呢个节日，例如点样布置屋企，小朋友会欢喜。究竟带佢哋出去食圣诞餐，还是喺屋企整？仲要头痛准备乜嘢礼物？记得以前小学需要学习嘅就系廿四孝的故事。故事讲述作为子女点样孝顺父母。不过而家已经好少听到廿四孝，唔系形容子女，系形容父母。作为爸爸妈妈，除咗节日要为佢哋准备，仲要为佢哋成长做准备，基本上为小朋友成世人都要做足准备。见到父母咁辛勤，用廿四孝形容佢哋，一啲都唔过分。讲到送礼物，父母要准备两份，一份系以父母身份送，另一份当然系圣诞老人送。你可能会话啦，唔使咁夸张啊嘛。如果你唔信，不妨问一下小白白元浩，一个绝顶好爸爸，希望俾小朋友拥有一个快乐嘅童年。圣诞节当然要同小朋友讲圣诞老人的故事啦。作为成年人，知道唔会有圣诞老人，但系仲记唔记得乜嘢时候你开始唔相信呢？曾经有英国心理学家做过一个调查，发现小朋友平均八岁左右开始不相信圣诞老人存在。原来小朋友在八岁开始思考什么是可能和不可能，开始意识到圣诞老人的故事有不合理的地方。这个时候先讲讲作为父母怎样跟小朋友形容圣诞老人，例如会坐住纯鹿拉住的雪橇从天而降，由烟通爬入来将礼物放在植物里面。小朋友到了八岁的年纪，开始发觉这些全部是违反常理。但是为什么八岁之前就会相信呢？有心理学教授就说，小朋友不是你说他就信，因为他真的见到圣诞老人。例如父母带他们行商场，见到有人化了圣诞老人的妆，穿着红色的服装，家长就会说了，这个就是圣诞老人啦。小朋友见到再加上父母这样说，怎会不信？父母想小朋友开心，所以告诉他有圣诞老人。

晨光第一线，疫情期间温馨提示： 勤啲洗手可以减低染疫嘅风险。 我明白晒啦， 唔好怪我太长气，其实都系关心你。 一齐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百元号小白饮食图鉴。 今日嘅飲食圖鑑咧就唔打算啊，講個 recipe 俾大家聽。咁啊，發現到咧喺韓國嗰度啊，我估應該係首爾嘅。喺韓國嗰度咧就有一種新嘅街頭食品啊，都嚟得啦。我介紹啦，就喺當地嚟講都應該唔算係最新啦。不過咧，佢就紅到去日本都開埋分店。 小食啊！ 小食嚟噶，系啊，排队都排得都相当之犀利。小食嚟噶，其实简单啲嚟讲咧，就说穿了系啲咩嚟嘅咧，就类似我哋嗰啲鸡蛋仔。咁但系点解又会咁红咧？咁样好啦，咁啊先讲下呢一个咧，其实系一个超级大嘅，即系好似真系唔系夸张啊，直头好似一个人头咁大嘅饼 啊！ 呢個餅， 即係題外話，你講起雞蛋仔咧，曾經何時都好多年前咧，曾經興起過一排咧，就係啲雞蛋仔轉咗味道啊嘛，佢一樣嗰個做法。 而家咧其實有啲鋪頭咧，佢都會做嘅，譬如綠茶味、士多啤梨、咖啡， 係啊， 係啦，一炸嘅味道嘅。我有幫襯過，因為我諗上兩個月到嘅時候，其實都有賣過，佢都賣成差唔多貴嗰啲咧，都去到四十幾蚊一底。 係啊，但係我唔知係咪先入為主咧，我都係覺得原味好食啲，即係傳統嘅雞蛋仔好食啲。 我有食過多幾款嘅，可能又我老土啦，可能咁我又覺得fusion 唔係話唔好，但係咧試咗呢個 fusion 之後，個心入邊都會覺得我都係想食翻原味嗰個感覺。 但係另外一個咧，我就覺得係極端的。邪恶啦，鸡蛋仔雪糕 哦，系 呢、 哦 這个极端的邪恶。 你平时去鸡蛋仔铺头，你会唔会中意食佢嗰啲系咪夹饼啊？叫做 夹饼又有啦， 系啦，夹饼我都中意食噶，因为夹饼佢入边有花生酱，有砂糖，其实佢加埋佢个饼咧，我觉得 系 好香噶， 但系好夺命啊， 系啊，食一个佢点样好食啊？ 因为肥咯， 因为佢起势系咁落砂糖啊嘛。我自己就可能唔叫佢加牛油嘅，咁其實嗰度已經少咗一橛啦。 講翻你嗰個大頭餅啊！ 好啊，講翻大頭餅。咁呢個大頭餅咧，咁其實咧就喺韓國嗰度咧都相當之 hit 啦。咁hit 到去呢個日本，咁其實佢咧售賣嘅方法咧就好簡單嘅啫。售賣方法佢就先喺要機嗰度咧，即係嗰部一座嗰啲機咧，就先撳飛仔嘅，即係你可能俾咗錢。 自助式。 咁我先喺我韓國嗰邊，我未睇到佢特別嘅資料啦。我淨係知道佢喺韓國去到係慶州啊，慶州去到呢一個嘅日本都一樣咁受歡迎。咁去到日本嘅時候咧，就已經改咗名啦。咁啊叫佢喺韓國應該叫做幾佢係韓環啊嘛，佢韓環嗰個咧就幾多環嘅一個包。咁不過佢去到日本嘅時候咧，佢就改咗新嘅名，佢叫 Jewel Pang。Jewel Pang 意思即係佢十 yen 嘅一個包包咁嘅意思。佢講唔係個名叫十 yen， 我初頭都係好似你咁樣噶。咁平十 yen， 啲 yen 已經跌㗎啦，升翻啲，升翻少少啫。咁但係佢十 yen 都仲好平啊嘛，唔係佢佢個售價咧，係佢名叫十 yen 包，不過咧佢個售價就去到500 yen 嘅。500 yen 其實500 yen 我覺得都貴貴地啊，即係好似我哋買一底貴嘅雞蛋仔咁樣。好啦，咁佢呢一個嘅樣子咧，佢就真係用翻。十 yen 嗰個，如果大家有去過日本旅遊嘅話咧，就應該會記得十 yen 係一個硬幣。呢個硬幣咧就好似金銀銅牌嗰個銅色。咁然後佢咧就有個寫住十字咁樣嘅。咁佢就用到呢個十 yen 嘅 concept 啦，就去到做一個嘅呢一個好似雞蛋仔嘅包包。好啦，咁點解話佢好大個咧？其實你打開個手板，佢大過你打開一個大嘅手板手掌咁樣嘅大過嘅。好啦，另外咧佢整嘅時候咧，嗰個套路就有少少似咧，係我哋整我哋食嗰啲哆啦 A 夢食嗰只叫咩啊？豆沙餅， 系 啦，豆沙餅， 誠實豆沙包， 系啦，佢就指嗰個豆沙餅，佢先係落咗啲奶啊、發粉啊嗰啲，就做咗個底先，放喺個帽嗰度，跟住佢咧就分幾種唔同嘅料啦。你中意落朱古力嘅， 佢就擺一巴朱古力，因為佢夠大嘛，佢擺一巴落去。如果你鍾意食 cheese 嘅芝士嘅，佢就擺一嚿落去。好啦，如果你鍾意食綠茶味嘅，咁佢有一隻係綠茶 cream 咁樣嘅，跟住呢佢又擠一大炸入去，即係好似打蛇餅咁樣擠擠入去。佢有幾隻味道俾大家選擇嘅。好啦，咁你擠完之後啦，咁佢個底都已經開始硬㗎啦嘛。咁佢呢就再擠多一層呢，係個底同一個嗰、那個好似餅皮咁樣嘅，擠喺上面冚住咗佢啦。跟住佢就將個上蓋嗰個帽咧就冚落去，咁、所以個做法咧其實有少少似嗰個 雞蛋仔 啦，又有少少似嗰個豆沙包。 豆沙包 係啦，佢都似兩隻。 搞笑 咁樣去整嘅 豆沙包咧、即係誠實豆沙包咧。依家成日啲網民都用喺啲負面嘅情況，但係包括係咩咧？就係、小弟近排睇嗰啲有啲爛尾嗰啲劇咧，就係話哦主角臨尾或者個壞蛋臨尾食咗誠實豆沙包，跟住咧佢話係咪你殺過人？跟住一學頭嗰十四集都 似乎你 都唔認， 似乎你最近睇嗰幾度出現呢個情況喎、 啊。到第十五集係啊，啲人全部都我殺嘅，點解我要殺？跟住讀白色咁樣去講翻曬成 個點解啊？ 点解啊？ 因为冇钱再拍啊！ 真系啊！ 拍开头啊，开头用得太多钱咧，喺个头度用使晒钱啊嘛。 系啦， 临尾你冇办法将个故事完美啊嘛， 埋唔到尾， 结到尾啊嘛，咁点啊？讲咗佢咯， 讲咗佢，即系暴暴 即系其实嗰度原本系三集嚟嘅， 可能系一啲 佢就 变 咗三分钟嘅独白， 即系可能应该系啲场面或者一啲咁样交代佢噶，而唔系我捉咗你之后咧，仲要系嗰个凶手咧，佢连去差馆都唔去噶， 唔去噶， 跪咗地下 喺现场讲埋 喺你面前讲噶， 点解要喺现场讲噶？呢啲咁紧要嘅喺现场讲嘅，佢经常都会出现嘅， 一嘢跪咗喺地下就讲咗句我错啦，我错啊， 经常都出现， 系啦。好，讲返呢一个十 yen 嘅包包啦。 十 yen 包。 係啦，十 yen 包。咁佢呢其实整咗出嚟个效果点解会咁出名呢？第一、因为佢呢都大嚿啊。 因为 OK 喎。係啊，佢样子佢真係一个十 yen， 不过佢就整得啲花纹都几靓。 好似嗰啲铜锣烧咁样。 係啦係啦。铜锣。係啊。豆沙包其實叫銅鑼燒，係啊，銅鑼燒。咁佢咧其實望起上嚟，因為佢又整得大啦，入邊啲料亦都好足啦。雖然佢賣五百 yen， 但係啲料足嘅。例如頭先我講朱古力，佢就落一巴落去咁樣，芝士落一大嚿。好啦，譬如食芝士嗰個嘅時候咧，有啲朋友就中意逐啖逐啖咬啦，因為佢整完之後咧，佢唔係一個圓餅俾你嘅，佢唔係攞張紙包住個圓餅，佢係攞支棍。篤入去，然後你就好似拎住一束花咁樣，就不斷夾夾夾夾夾咬佢嘅。 係， 所以食嘅時候咧，好即係拎住支棍係咁樣食。嗱，高板糖 咁樣。我唔知道有冇專利或者呢個有冇一個專營權咁樣嘅。呢、這個咧好有可能嚟香港。 系啊，系啊， 好有可能。 所以话今日饮食图鉴咪同大家先前瞻咗佢哋到底 hit 啲乜嘢先，因为好多年前就唔同嘅产品都试过啦，例如系 cheesecake 啊，各样嘢都嚟过香港，风魔一时。咁 就係咯， 係啦， 風魔係一時㗎咋， 係啦， 兩二時就已經唔風魔， 所以都夠咯。可能而家我咁講啊，可能已經有人傾緊專利都唔出奇啊。好啦，咁佢咧就食芝士嘅時候咧，例如有啲朋友就中意就咁逐啖逐啖咬啦，咁你咬到中間咬完嗰邊其實都已經食到芝士，因為佢啲料好足啊。另外咧就係有啲朋友就中意好似真係抹餅咁啊，拎開佢，即 係 撕開佢。咁一撕嘅時候咧，就真係好似食 pizza 咁樣嘅喎，一聲咧，全部都係嗰啲個 cheese 咧就楞埋一齊啊咁樣。咁佢呢一個咧最其中一個賣點就係我相信咧就係因為最近天氣凍啊。咁所以如果你拎住一嚿熱辣辣嘅嘢咧，能夠喺個街嗰度食嘅話咧，就大受歡迎。 温馨啊， 温馨啊！ 你一邊，我一邊， 係啊， 中間藕斷絲連咁 樣，破鏡重圓合翻埋一齊， 合翻埋。咁食定唔食咧？ 食，梗係食啦！ 我的享樂時代。 我收翻少少说话先， 点啊？ 琴日咧未同你哋讲啊，我追紧边套电视剧？ 哦，系啊，系啊，系、啊、 老派电视剧嘅， 系啊，系啊。咦，睇完啦咁快？ 唔系，我睇多咗一集，跟住咧，我第一个反应咧就系、是，我今日翻嚟都要同阿 O 同阿小白讲翻，呢、這个慢慢睇。点解咧？ 点解啊？ 我睇咗个剧，睇第二集，第一集好好睇，咁、我即刻睇第二集 翻嚟、啊啊， 一睇第二集嘅时候咧。有啲奇怪啦，跟住我一路估，嗱，你唔好话俾我听，个主角个女， 系啊， 嗱佢诈诈递递，唔想俾人有啲保镖跟住，自己行开咗，啊佢真系咁样， 系， 嗱跟住我再睇啦，嗱，你唔好话俾我听，跟住个嗰个女行开咗之后， 會俾嗰啲兇手捉咗， 系啊， 哦真系捉咗， 系啊， 跟住我嗱嗱嗱，你唔好话俾我听，跟住个女会喊住口话，爸爸快啲嚟救我啦， 系啊， 真系咁讲， 系啊， 咁完全都系 真系啊，有多套嘅美剧同电影都系类似嘅情况， 真系啊，你而家即系我琴日讲嗰两部，钟哥话，哇，你踩得咁尽啊！我话系啊，即系手气唔好。我连睇个《峰回路转》个007啊，我睇到一半，我都觉得好难睇啊，大佬真系。 但嗰套嗰个口碑就好，即系礼拜四啊，听日可以讲下呢一个。我睇到嗰度啊，唔系真系咁样系嘛？啊，佢真系咁样。所以琴日有一句说话，我形容得几好嘅， 系 老派嘅电视剧啊，佢真系有嗰种嘅气息嘅，真系有嗰种气息嘅。所以如果你作為一個你我嚟即係一路食飯睇嘅，或者你覺得中意追翻嗰種情懷， 重温老派嘅戲， 我都覺得係一個選擇嚟嘅， 係啊。至於好好睇就 見仁見智啊。 大家想听多次今日节目， 欢迎大家到香港电台网站网上重温。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提提你，10点新闻报道之后有风 show 快活人。